各国家和地区宣布，只要不再向伊朗输油，将会获得制裁豁免。意大利、希腊、台湾由去年十一月已经停止向伊朗输出石油。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2,222点，升21点；上证综合指数报3,254点，跌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360点，跌58点。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5，日元111.97，瑞士法郎1.015，澳元0.714，加元1.337，新西兰元0.668，人民币6.705，英镑对美元1.299，欧元对美元1.12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77.97美元，卖出1,278.22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和炎热。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喂，啱啱传紧个短信俾你，我揸紧车过嚟啦。改地方，咁你写个地址俾我啦。 马路不是给你看电话讯息的地方，亦不是上社交网站和打机的地方。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嘿嘿嘿嘿嘿嘿嘿 嘿嘿嘿嘿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嘿嘿嘿嘿嘿嘿 嘿嘿嘿 嘿嘿嘿 嘿嘿嘿嘿嘿 嘿嘿嘿嘿嘿嘿 Hello， 大家好，我 是边位啊？ 系桂花田啊， 菜， 不过把声就沙咗啲， 系啊，有同埋好似有少少酥， 有少少酥，我今日睇咗噶啦， 系啊， 小尊好挂住你啊，我阿田啊，好挂住你啊， 我想呕啊，可唔可以变翻正常少少啊？ 早早早早， 一个咪飞过去啦，早晨啊，小尊， 早晨啊，各位， 系啊，我系曾志豪啊， 早晨啊，豪仔，欢迎归队， 系啊，点解会播呢个Sick Tune咧？其实因为我唔记得咗系，我哋冇串烧三兄弟嘅组合。 我係好期待串燒三兄弟， 我哋呢個組合未試過， 係啊，所以其實 一次都未試過， 未試過， 好少啊。 我哋啱啱翻嚟咪講咯，咦？為什麼會不見那個呢？ 不是，因為很少電台會安排叫做什麼清一色的， 是 不是？ 通常就怎麼都要扔隻織，要不就扔扔條女， 我們有三個織啊， 是啦，是啦，好在我們咬隻織的啫，我們不會講另外一個音的。 我沒有想到其他東西， 例如是太子啦， 好啊好啊， 所以少見啲嘅。 哎，我好開心喎， 是啦，無論哪個色吞，總之有把聲音不見了，那不緊要啦， 不緊要。 阿田就放假嘅，今天 是放假一天啫，今天我們就有少尊，哎，好掛住你啊，真係。喂，你放工問一問咗先，你放工唔係翻返香港島啊？ 放工是啊， 系啊，黐车坐唔该先啊！你谂下， 使唔使咁早啊？你嘅要求， 我想就系用呢一点去代表话俾大家知，少尊就系我哋嘅好朋友， 不嬲会挨佢坐嘅， 系咩？你可以挨我噶嘛？我都会车你去到地铁站噶嘛？ 系咁又唔使挨嘅，大家都 系啊！ 我唔挨你，你都会讲噶啦。嗱，因为阿豪仔咧要同少尊讲嘅，佢啱啱咧就完成咗一个对于豪仔嚟讲嘅壮举啊！ 好嘢嚟噶， 佢每一个月都有壮举嘅， 系啊，劲咧， 一个月一次嘅，佢都系 上一次我知嘅咧就系去长跑。 是没错没错。我今次这个呢就是做了都是串烧三的。不过就串烧三代咯。我第一次过三代同堂去旅行。我成日都话呢啲电视台呢咪成日拍嗰啲咩带阿妈去旅行啊带阿爸去旅行呢。佢应该搵我啊嘛，我今次劲过佢多一级。 唔止，我自己觉得唔止多一级。 啱啱多一级咯咪就 是。因为你系带个仔带 阿爸阿妈。 再带埋个大仔。 而我话仲有一级嘅就系、是、你今次冇带老婆。平时你去旅行，其实讲真，即系大家心知啦。以豪仔嗰种，哇，嗰、那个筹备做得几好啊，预备功夫做到几足啊，咁真系要做嘅话，就梗系老婆做啦。冇老婆帮手嘅喂，我哋好担心你噶。 点解咧？真系睇住个细嘅。 系你因为细太细啦，唔好咁样出去啦，真系。 啱嘅，啱嘅。 同埋其实你唔知道每个人都有隐藏嘅小宇宙噶咩？ 哦，佢中意爆咧。 其实我小宇宙系好强噶，喺行程嘅管理啊、出入啊、饮食啊、起居啊，你唔信嘅真系。 小嘢咧就交俾老婆做啦。 梗系啦， 四十年你都未爆过呢个呢个小宇宙。好平时做节目可唔可以爆少少呢方面嘅小宇宙 啊？即系平时其实我系一个好中意干净嘅人嚟噶。 嗯。 系啦，个人 你都唔，你咁都唔，你真系未瞓觉啊！你 污糟咩？ 系啊，咪 佢自己都型噶， 冇需要干净嘅时候咧，通常就会窒服咗噶啦。 哦， 系啊，你真系唔信呢、這个旅行 系 我成个管家咁样啊， 啱 最细心啊，体贴啊，包头包尾执漏啊，即系成个足球场上咩清道夫啦，解围龙门中场派牌前锋入波，我一手搞掂。 有冇？赞到自己咁劲啊！ 佢可能佢唔想嘅，知唔知啊？对上嗰啲佢唔敢叫佢做， 梗系啦。 如果咩平时佢都系点佢阿爸佢阿妈帮佢做嘢，咁同我系一样嘅。 系咯，唔得噶嘛， 你唔过分啊嘛。 啱嘅，啱嘅。 但系呢个体验都几好玩嘅。 讲嚟听下。 唔系就系、是、因为你嗱你凑住个细嘅嗰啲就玩过啦。 啊。 你净系同阿爸阿妈又试过啦，但系咁样拼埋咧，你就发觉哇，一加一加一咧系等于十噶、 啊。 因为其实即系你等于有三个细路一齐出现。 你终于明个道理咧。 梗系啦。系咪先？ 一个就爬咧，一个就跑咧，一个就嗌啦，咁样系嘛？ 唔系一个跑得快，一个跑得慢咧。咁但系你就要 你攞个中间点影好难啊，系咪？ 系啊，但系又几好玩嘅，真系你会觉得，譬如即系带佢哋出去嘅时候咧，因为你即系老人家同埋细路咧，其实咧都有共通点 嘅，就系、是、都系顽皮嘅， 冇错， 贪玩嘅， 同埋咧好易满足嘅咋。 哦， 即系嗱，僆仔不在话， 怪得知你个 trip 搞到咁容易咧。讲咗个重点就佢哋容易满足，满足。 其实你都知啊，你都带阿爸。嗱，僆仔你俾张纸佢，佢都已经玩半日嘅，因为仲细啊嘛，我四岁几啫嘛。咁阿爸阿妈其实见到个僆仔，佢已经好开心啦。 佢见到个僆仔揸住张纸喺度玩，好开心，咁咪搞掂咯。 你净系需要俾张纸佢，跟住咧隔篱就喂过打阵机先啦。哇，你爽啊咁样，咁但系都开心嘅。咁譬如我安排嗰啲，全部都系啲最。家庭落嗰啲咧，浸咗三日温泉， 系啊，皮都甩埋， 真系皮都甩埋啊！浸到我，哇！咁啊又有得浸。 咁你谂下，你个计划，你去咗几多日啊？ 我去咗六日咯。 六日有三日系负责浸温泉嘅，你个 plan 都好容易做啊！小朱，你话系咪先？ 唔系，你都开心啦。 咁又系， 讲 真啦，即系你又有小朋友，又有老人家，其实我估你爸爸妈妈就算乜嘢都唔做，都开心， 都高兴嘅真系。 咁啊系，讲真系， 系咪先？台湾即系。我哋唯有犧牲自己噶啦！你話如果我同小尊去嘅，我哋梗係台北 做咩啊？ 就日日都喺書店度睇書啦，是真係。 咁啊，應該係嘅， 係咪先？淨係同啲台籍嘅女服務員問下佢邊本書好賣啊？都落上半天啦， 系咪？ 我都系新仔嚟嘅啫。 点为之新仔啊？ 即系我通常都系啲朋友去完咧，将佢哋嘅经历咧交低咗俾我。 啊， 咁你去嘅时候咧，佢就会沿途咧就会有人去接你啊，你行程帮你搞掂晒。 系、你嗰啲富贵团啊？ 未必系噶，未必系噶，你唔好谂啊。其实咧，而家台湾咧好先进噶，即系总之同我讲话俾你听啦。即系有啲包车。 你嗰啲我去唔去得噶？ 得嘅，一定唔会贵嘅。 系咩？唔系贵啊！我嗰啲咁嘅组合、啊，你会唔会就系安排我哋三个？自己去好啲啊！ 可以揾两个钟车你去都得 嘅，咁远啊真系。 但系攞唔攞到牌啊？ 系咯，我想听嗰啲。 我哋三个，如果我哋三个去台湾， 呢、 這 个世界有冇攞唔到牌嘅？ 系嘛？ 争在咧，你自己想唔想去嘅？ 唔系、那个牌系有牌咯。 哦，我准备好噶啦， 攞到有牌。我哋呢啲平时唔肯去嘅咧， 啊， 你话去咧都冇人信。 喂，搵个五六日啦、 啊。其实讲咩啫？你又自由自在， 啊、少尊。 我得噶，而家 你识筹嚟嘅啫， 嘿傻啦， 系啊， 一个世界咧最恶嘅咩人咧，就系无期徒刑嗰啲， 无期徒刑嗰啲、哦， 即系我都判撇噶啦，系咪先？我都系死刑噶啦， 我唔得，我有好多人质喺手， 所以你讲咧，我一定会安排得好好妥， 系啊。喂，但系我今次有个特别嘅，我觉得一个小设施几得意噶，咁咧我其中去到嗰间温泉酒店里边咧，咁有个玻璃嘅电话亭咁啊设计咧， 喺个大堂里边。 俾你估系咩嚟嘅咧？一个玻璃电话亭咁嘅设计，我哋以前介绍过 嘅。死咯！点解可能我哋今日三个男人我全部谂嘅都系咸湿嘢。 唔得，温泉酒店啊，家庭乐嚟噶。 Sorry， 系咪啲温泉嗰啲蒸汽俾你闻下先啊？ 哇！你做咩强调其中一个字嘅？ 蒸汽即 系个蒸汽 啫。蒸汽嗰啲味啊！ 我唔系唔系。 即系话俾你听，我系即系天然嘅温泉。 哦，唔系，佢冇关系。其实你当系一个酒店里边见到都得噶。 哦，酒店 系啦， 我都系谂到，所以走埋饮。 中间 佢咁样嘅， 边度会有？ 每次俾钱咁样嘅 啊。 系啊，每次俾钱 攞嚟闻嘅， 唔系用嘅唱嘅，佢都讲埋 唱 卡拉 OK 啊！嗰时候我咪介绍过咧，嗰啲叫做私人卡拉 OK 咧， 有， 我真系第一次叫开眼界啦。 咩啊？台湾啊，泰国啊，内地啊，好多地方都有。 因为我未见过啊嘛， 真系一个喺度自己唱嘅啫。 系啊， 佢哋好投入噶。咁你仲唔唱？ 有啊，我一家四口入咗去唱。 哦， 哇！呢件事突然之间变得好美丽， 好美丽啊！ 谂住你一个唱嘅话咧，我真系啱想，哇！你真 系好正先，你即刻收翻嗰句说话啦， 一家四口， 哇！好温馨啊！ 咩歌？我好想知。 嗱，首先我仔又唔识唱嘅，我就喺隔篱买杯雪糕，佢就坐喺度陪咗我哋全程噶啦，佢就傻傻喺度担住个雪糕羹咁样啦。跟住我阿爸阿妈，我就同佢喂。难得嚟到，不如唱台湾当地歌啦。 只只狮子唔咩啊？ 中咗， 梗系啦！我唱到咁，你都听到。 梗系啦，你阿邵尊知啊？呢啲咩登台必唱 嘅，必唱 嘅，真系跑江湖，中国大陆去到边度咧？呢首都中嘅咁样。跟住咧，好平咗，30蚊台币就唱一次。 哦，即系都系唔使十蚊咁。 唔使十蚊， 好好。 咁跟住有两个 headphone， 两个麦。咁跟住咧就我爸媽一人戴住 headphone 咧，咁跟住就漏小聲咧，跟住大家唔識唱閩南話喎，佢哋兩個用咩嚟唱咧？用潮州話，佢哋唯一淨係識嘅就潮州話，就少少 潮州都得噶。 叶振棠就唱咗嗰只啦， 勉强得噶。 系啦，咁跟住我喺隔篱就一齐打拍子，嘿，跟住我就用普通话唱啦。哇，好在出边咧，仲要咁啱咧，有一班大妈坐咗喺度。 佢又会攞膳食嘅取缔出嚟报道啊？ 唔系，隔音设备我估都好啩。 你真系唔好咁谂啦，你平时讲嘢咁大声。 总之喺嗰三分半钟里边咧，系冇嘢嘅，真系。系咁就好开心啦。哇，我自己录低咗噶嗰段。 系咪啊？ 系啊。 分享下，自己分享下，唔好摆上网啦。自己 乜 啊！我好想睇啊！ 系啊，咁啊玩完啦，翻嚟我哋今日开工，今日有邵尊，有黄耀祖，今日有我曾志豪啊！ 王耀祖， 仲有邓兆尊， 丰收快活人。 今日咧有小尊啦，有祖祖啦，仲有我桂花田个拍档曾志豪。 系你今日要扮几多次桂花田啊？ 我每次开麦讲一次。 好啦好啦， 系。喂，但系我发觉咧，就算去到台湾咧，有样嘢都避唔到嘅。 嗯， 就系即系当我一路即系自驾游揸车开当地电台嘅时候， 啊， 你都系会听到佢哋喺度讨论安心事件、安心事件、许志安、郑秀文，哎呀，他们这样怎么啦？咁样。 系啲世界性新闻嚟嘅。 世界性新闻。 因为我都见到咧，佢哋话咧，如果你有阵时我哋未话有懒人包嘅，即系你想睇一个。好短嘅新聞，但你知道成件事嘅來龍去脈咧，佢哋都話：不如你睇英文報紙啊，因為就算係外國嘅大嘅英文報紙咧，都有報道呢件嘅事件，但係佢哋就唔係好大嘅篇幅， 哦、 但係就好似一個懶人包咁樣， 即 係 幫你整理 送曬俾你。 係啊，咁啊嚟到今日咧，其實即係你數下手指都成個禮拜㗎啦。係、 嗯、 啊，咁啊，譬如我想話咧，台灣嗰度咧，佢哋啲 angle 會報咩咧？ 係咯，即係都想知道。 不過我又唔夠全面嘅，我聽到其中一個當地嘅電台咧， 係 你知唔知佢哋用咗五分鐘咧？学一个广东话咯， 系咩啊？ 好真唔系好，不是好真，好系咪真咪真咪说好真？好像是这样说，好真 即咩啊？好劲啊！ 我听咗一阵，我话哦，好真 哦， 好真真系惨，即系嗰两个主持不停咧，就喺呢个字度纠缠咗好耐咧。即系你当然知道佢形容紧其中一个当事人啦。咁、 哦、 香港娱乐版用咗姣晶嚟形容啊嘛。佢哋嗰度咧，因为其他可能佢哋相对就都知名度又高啲，咁佢哋又唔使纠缠喺嗰度。哇！即系不停就啊，同埋因为相对佢哋系同情， 嗯、 即系其他几个多啲嘅。就算系你话喂嗰、那个明明都好似做错事嘅，即系许志安咧，但喺佢哋嘅口中都系我唔知系咪同香港嗰啲角度差唔多咧，都系话。哇！俾你都忍唔住啦，在所難免啦，即係 咁話時話， 即係都係咁嘅講法嘅，你知唔知啊？ 即係100個男人坐喺個的士度咧，99個都中招噶啦。 係啦，嗱，exactly 佢哋嗰個角度就係咁樣講。 比如我都中 困獸鬥，咁你又容易中嘅你， 我又可以決定上唔上架的士噶嘛？ 啊，啱啱啱 先，即係咁簡單咯。 我比你再差啲。就算嗰个系巴士，我都中招， 系嘛？巴士更加中招啦，有后座呢样嘢就。 单车你都中啊？ 唔系，你谂下，你单车都中啫。 系单车比较难咁样钳住嘅。 系喎，嗱，但系今日阿小尊 点咧？ 嗱，你都一场嚟到啦。其实我哋今日夹你上嚟， 唔紧要， 横掂都系咯。 你想 你自由发挥啊？不如 系冇， 唔系因为你比较咧喺呢个 我内冇 喺呢种嗱呢、這个圈，你又资深啲。呢件事嘅性质嗰啲叫做背景嗰啲历练咧。你又資深啲，係咪先？ 係咪真係會有陣時有啲嗱？我問啦，你係前輩啊嘛，咁你有陣時而家拍嘢啊、做嘢工作，會遇到啲後輩嘅，有冇陣時會遇到啲後輩係進擊之巨人嚟嘅咧？ 嗱，我首先多謝一下我老豆先， 係 因為咧，我入嚟呢行嗰陣時，佢淨係叮囑嗰樣嘢， 嗯， 就係唔好喺圈入邊嗰度。 系啊，呢个 佢 嘅 金 科玉律， 亦都我同你讲过啦，侯仔嗬， 系咯， 我亦都做到， 嗯， 咁又点解咧？我睇翻咧，发觉咧，佢真系救咗我好多命， 系， 因为咧，如果你话讲姣晶咧，佢未即系未啱班啊， 哦，即系未入流啊，话你听， 前辈出马， 师傅你好， 系， 即系我见过呢个人 啊， 唔熟，但我见咗几次， 系。 佢唔算係太過離譜，即喺我心目中睇咧，只係一個外國翻嚟嘅女仔，係比較睇呢樣嘢比較開放少少。 外國翻嚟嘅女仔， 洋化少少， 即洋化咗少少。因為外國咧係比較簡單啲嘅， 係 即係佢哋唔係咁 take serious 呢樣嘢。咁、 嗯、 可能佢哋個年代，尤其是而家個年代啊，即係坦白講句，而家嘅二三十歲嘅人咧。啊是比較嗰個睇呢個方面嘅性質係 隨便啲啊， 係同我哋係唔同。 唔係或者咁樣講，就算係譬如平時有嘅身體接觸， 都多 啊、我哋阿媽嗰個年代，哇！你做咩掂我隻指甲啊？其實係一件事，但係而家就算可能即係有掂膊頭啊，有個擁抱啊，其實 我講好簡單例子啊， 都未必 我妹個仔14歲， 你阿妹個仔 14歲啦，咁、 okay. 啊男校嚟嘅，咁啊補習班識啲女仔，咁啊好簡單啦，帶兩個女仔，帶個男仔翻嚟傾偈咁樣，佢抹眼霧水咧，咪去食飯咯， 係 咪？好啦，跟住點解咁奇唔出房？間房做咩咧？咁又裝下啦，裝四個人咧坐喺個牀度，冚住張被喺度傾偈喎。 倾偈啫， 咁但系你四个人又听唔 到，一齐冚棉胎，潜乌龟， 跟住我妹又好奇怪， 14岁啊个仔， 咁问咯， 最惊系咩啫？哇，一阵间完咗之后，哇，大 个肚大咗系边个噶？你明白？ 所以就 唔快， 所以就要睇你点教。 温书啫， 睇点教。咁啊，我唔会问佢啦。 温书温到上床， 你做乜嘢啊？哦，倾偈咯。系，点解要冚张被坐喺度？跟住个女仔答： 冻啊嘛， 我眼瞓啊嘛。哦，跟住我妹已经有少火，眼瞓嘅咪早啲翻屋企瞓咯。 呢度有得瞓唔瞓得 咁？跟住就打俾我啦。啊，即系女人就唔方便同我仔讲啲嘛。咁我用咗一个比较简单而又系。唔係嚇佢哋嘅方法， 但係你安唔安全㗎？ 安全， 即係我以為你問個問題， 我就好， 你安唔安全？ 我係一個好中意俾人去嘗試嘢嘅人，即係反面教材。 跟住咧， 我只係會講咗嗰個結果俾你聽，做唔做你自己揸主意啦。即係我又俾你，如果你咁樣做咧，嗱香港嚟講咧，就會冇乜嘢嘅，入男童院。打下藤條啦，不過就係有浸咗藥水嘅藤條，一打完特別痛嘅。 再播黑肉斷腸歌俾佢睇一睇先。 諗啦嚇，呢樣嘢 肥媽又要出嚟， 唔係好嚴重嘅啫，花曬咯嗰個咯又，係嘛？咁啊，你自己諗啦，啲嘢係要到咗年紀先做到嘅，冇辦法，香港就係咁樣。 啱。 喂，但係頭先你話演藝界，你見過有啲即係再比較更好啲 更加主動。 我試過，我親身經歷咧。 點啊？ 咁啊，同事拍緊嘢嘅，咁啊就講俾佢聽話，可唔可以你放工咧嚟嚟我度咧，我有個嗰啲漏水嗰啲即係水嗰啲 水箱漏水， 唔係嗰啲叫做有個風車物體滴水咧，佢會轉嗰啲咧壞咗。 哦，咁我幫我擦翻著佢， 嗰啲 即係風水嗰啲咧，轉下轉下轉下嗰啲咁 壞咗， 都當你係渠王喎。 我唔知啊，咁我話好啦，咁啊幫你睇下啦，去到一開門， 佢就好熱啦，好熱啦咁啊！ 我覺得佢好熱啦，因為。冇理由要着 lace 睡衣嘅。 等等先，你凭咩？你觉得你识整嗰个转风水上去先？ 因为佢话 定系你都有意先上去嘅时候。 冇意。 唔系佢讲得出就冇意啦。如果有意，仲攞出嚟讲咩？ 我有道符噶嘛，即系话唔准咩咁我做咩？ Uncle教佢嗰样嘢，佢唔会犯呢一个规条。 作为男士，你谂下，如果嗰个系阿田嚟嘅，佢同我讲话佢屋企有任何嘢坏，我都会有啲黐线嘅，你自己整啦。 唔系咁就算。 但系如果调转咗啦，嗰个系。 咩啊？ 即系唔知边个咧，举唔到第啲例子。我扑到你电脑太望远镜，我都识整。 因为嗰个女同事咧，佢就喺即系唔系香港人嚟嘅，即系第度嚟嘅。 系 咁，我心谂你无亲无故，咁又系冇乜特别啦。 出于同情。 系 咁啊，呢个简单嘢系咪先？ 啱啊。 咁但系最奇怪就系 着 lace。 佢带我行入去嗰阵时咧，有个工人嘅。 哦，个工人都着 lace？ 冇。如果系嘅话，我就发达啦。 唔系，即系证明原来佢哋屋企兴着 lace， 冇鬼嘢。 佢做咗样好特别嘅嘢，佢就同个工人讲：我同邓生冇嘢嘅，我同邓生冇嘢嘅。 哦， 呢样嘢我就觉得有少少特别啦。咁即系俾到我个感觉就话，可能佢系有人即系收埋咗又好，乜都好啦咁样。冇必要佢要同个工人解释呢样嘢。 我同邓生而家冇嘢噶。 咁但系佢个 一亲就 佢个衣着咧就好难冇嘢嘅。 系， 真系啊。咁嗰阵时你点咧？ 即系一入到屋佢爆衫啊，自己 嘭一声， 你屎唔使爆， 唔使爆噶啦。佢本身个身材好 fit 嘅。 哦 ，OK。我呢啲用词越嚟越适合做电台，啲身材好 fit 噶。 好 fit 啫嘛，冇嘢，六嚿腹肌咯。跟住咧， 跟住就。我问佢：你坏咗个嘢喺边度？ 你 五分钟就走咗啦， 系咪？但我想问佢坏咗嗰嚿嘢系咪喺房啊？ 唔系喺厅。 哦，都好， 如果喺房，我就唔整噶啦。 系我做咩好忙啊？ 你走嘅时候有冇觉得双脚好似灌咗圆咁样，好难迈开双腿咧？ 冇，系因为我个人咧比较简单啊。我喺个一分钟嗰度咧，我已经做咗我要做嘅嘢噶啦。喺个思想上已经做咗， 哇！我以为你超越咗我哋添， 唔系精神 行得咁浅啊，前辈。 即系我 呢 个 系 一 个呢个系阿詹叔教我嘅以前， 系咪啊？ 詹得噶啦，即系只眼系好有神嘅，好容易搞掂噶啦，系嘛？望都当食咗。 咁但系喺警惕上面咧，嗱，即系譬如我同阿祖，我哋两个就话算啦，我哋难听啲讲啊，我哋两个啊，街边笃串鱼蛋，可能我哋都会不自觉都觉得喂，好似唔系几好。 我遇到我督嘅， 曾志豪，你讲我真系唔 系 好信。以前我同你拍嘢，次次有女教练你都聊嘅。 系啊，嗰啲有 cam 望住聊得几多。 我最中意少尊就系讲真话，讲多啲，讲多啲。 佢系属于有心就冇胆嘅啫。 其实唔系啊，佢连阿婆啊，佢都倾多两句，我唔聊呢个字啦。 呢正常嘅。 但系你演艺界，其实我哋真系唔明，咁演艺界唔系应该警惕多啲嘅咩？ 嗱，我系讲俾你听，做一个艺人咧，其实咧个师德系好紧要。但系咧。呢個所謂叫大染缸其實真係比較亂嘅。咁你要把持得住咧，其實真係 好難， 渺渺可數啲人。比著我唔係受到呢個警惕咧，我都把持唔住嘅。不過我就要交代，所以我就一路把持住啫。咁樣，其實之前嗰啲咧係真係，其實每一個社會都有噶啦。呢個關係， 我成日都講呢啲關係好複雜嘅，大概是大陸最多。係，因為點解咧？結完婚好多兩個分開去唔同嘅 地方度工作， 咁咧呢個係我啲大陸朋友講俾我聽嘅。好容易咧，隔離屋同隔離屋就已經產生咗一啲好奇妙嘅關係。 喂，咁所以好多水喉要整噶嘛？ 係咯，咁所以其實係咪相對演藝界？会唔会佢哋又容易原谅呢啲事多啲啲咧？ 嗱， 即系因为知道你难搞， 其实就唔系原谅嘅，可以叫做 接受。 大家当冇发生过咯。 哦，嗱，所以其实即系嗱， 我 哋 看不到 中国人传统智慧，宁教人打仔，莫教人分妻。所以我哋成日都会好最后咧，好八婆咁讲一句，希望佢哋和好如初就好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邓永盈报道新闻。位于土瓜湾有五十几年历史的盲人工厂将会重建，新大楼预计2024年先至落成。在过渡期间，200多名学员需要转职或者到屯门另一地点工作，受影响员工担心难以适应。协助工友的立法会议员张超雄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早前在立法会质询时间向特首林郑月娥反映问题之后，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介入，复活节假期之前接获教育局通知，平石村圣公会圣约翰小学搬迁，空出的校舍可以研究给盲人工厂在重建过渡期间使用。关注盲人工厂重建大联盟召集人单永生说，希望政府能够多提供一个后备选址方案，比有工作能力的失明人士有机会自力更生。立法会联席事务委员会在长三角访问的第二日，到访位于上海的张江科学城，了解创新科技设施配套。港澳办副主任黄柳权陪同参观的议员和随团官员，被问到逃犯条例修订是否中央的硬要求，以及民主派议员退出访问团，黄柳权说今日是来参观。本港今年至今有超过60宗麻疹确诊个案，卫生防护中心话，相信喺机场嘅爆发已经受控。由于邻近地方有严重爆发，好多旅客进出本港，预计未来仍然会出现零星个案，但相信社区出现大规模爆发嘅风险唔高。卫生防护中心监测及流行病学处传染病部首席医生欧家荣接受访问嘅时候话，当日后疫苗供应比较稳定和充足，会考虑扩展机场麻疹疫苗的接种服务。他又说，在本港、澳门、台湾和冲绳，不少个案都是患者确定接种过麻疹疫苗，但仍然受感染。当局要分析和研究他们是否对疫苗没有反应，亦或是过了多年，免疫力下降至保护力不足。英国北爱尔兰警方释放两名涉嫌在日前伦敦德里骚乱中开枪打死女记者麦基的青年。两名被捕男子分别18和19岁，一度因为涉及恐袭罪名被警员带去贝尔法斯特问话。北爱警方释放两人之后，再次呼吁目击者提供线索。伦敦德里当地时间上星期四爆发骚乱，当局指责是武装组织新爱尔兰共和军挑起。前往现场采访的女记者麦基怀疑身中榴弹死亡。当局公布的片段见到怀疑蒙面枪手在现场向警方和示威者方向开枪。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和炎热。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市民和政府部门以正面的态度看待投诉，有助投诉获得积极回应和处理。申诉专员公署鼓励市民、政府部门和公署三方协作，一起提高公共行政的质素。 公署会进行独立公正的调查，提出改善建议，推动高效、开明和问责的公共行政，令社会得益，正面看投诉，共建好制度。申诉专员公署。 香港电台第二台复活节有音乐蛋 RTHK Chart 由二十组到一严选每周乐迷最值得认真听清、用心留意的音乐作品。 彩蛋每星期都有，二十只够不够啊？每个礼拜二十个上榜位置，逐只音乐彩蛋同你揭晓。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 中文歌曲龙虎榜为你报榜的是 我黄天怡。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香港电台第二台为你加添爱的复活蛋。 大家好，我哋系师兄祠堂。 如果要摆样嘢入只复活蛋度，摆咩好呢？ 我摆斌师兄， 我摆凌师兄啦， 我摆一师兄。 哇，咁多嘢摆只蛋唔够位喎。 咁摆边啊？ 摆上台咯。 摆我哋上台，好啊！ 二台为你加添爱。 风骚快活人有曾志豪、 桂花田， 仲有我邓兆尊。 风骚快活人。 风头火势，居然是我踢人先啊！今日咧话时话，我呢位拍档咧冇得顶啦，睇佢外表同佢里边完全系两个人，我估唔到佢做到好多嘢系我都做唔到嘅。我哋有请曾志豪， 彼此彼此。如果我都有幸好似你咁样遇到人叫我去整个咩话滴滴下嗰啲风水漏业嗰啲。呢波真系冇得弹啊！呢波我谂我整到成个发电站做出嚟，我都唔会走噶啦。唉，可惜机会唔轮到我啊！台湾翻嚟香港，想讲下啲的士司机。本来就话台湾的士司机咧，不嬲都好健谈嘅。咁我最尾嗰两日喺台北嘅时候咧，其实都有即系特登坐下的士啊，就谂住聊下佢哋倾偈嘅。点知发觉好酷喎！想探讨下啲民情都探讨唔到，即係你知啦。譬如你去到台湾呢几日呢，啱啱好就有国台铭呢妈祖托梦，嘩劲抽真係妈祖托梦就可以去即係选总统。咁但係好可惜冇咩人同我倾偈。咁如果喺嗰啲餐厅度呢遇到啲侍应呢，可能嗰啲比较后生呀，嗰啲全部呢对呢啲选举都冇乜兴趣。啊，但係反而呢即係返到嚟香港呢嗰程的士呢喺机场返嚟呢，就俾我遇到一个呢即係好有心嘅的士司机呢，我真係都好想呢即係喺度即係新鲜滚热辣呢就多谢下佢。嗰位的士司机呢叫阿志雄哥。阿志雄哥唔知你瞓醒未呢？点解咁讲呢？因为琴日我喺机场出嚟嘅时候，呢个志雄哥话俾我听呢，原来佢第一系揸呢个特更嘅，即系由朝踩到晚嗰啲啦。第二，佢系瞓的士噶。啊咩意思啊？咩瞓的士啊？佢系坚系瞓的士喺个的士上面就瞓觉打地铺嗰啲朋友嚟噶。即系仲要系一瞓瞓咗几耐咧？我记得嗰阵时我哋司机大佬有讲过话，啊有冇啲即系的士大佬咧系瞓喺自己嘅车上面嘅咧？但系有啲系瞓咗几年啊，诸如此类。呢、这个志雄哥佢话佢瞓咗廿几年的士。犀利，咁原因当然有好多啦，有啲嘅生活艰难啊，诸如此类啦。咁但系第一咧，我就发现哇，阿志雄哥好厉害。第二咧就系、是、呢位的士大佬咧，乐天之命探破细尘到一个地步系啲咩咧？即系佢真系会话俾你听，佢话系咁噶啦。佢话香港人冇乜嘢叻嘅，最叻就系唔怕挨揾食。同佢讲话喂，咁有啲嘢即系预计唔到，譬如我哋喺度分享一下搭飞机 delay 嗰啲情况，佢又会非常之看破嚟同你讲。是咁噶啦，如果所有都俾你计到正晒，咩都俾你知道晒嘅，有咩好玩先得噶？有少少所谓嘅意外，其实仲好啲啦。而去到最尾咧，点解我特别好想多谢呢位志雄哥呢？因为佢即系见到我车埋阿爸阿妈翻咗屋企，我先至即系自己归家啦。咁佢落车嘅时候咧，佢见到我爸咧攞住拐杖趌下趌下咧，你知唔知啊？佢非常之咁好心，佢同我讲，佢话：喂，哥哥。我谂阿细伯咧，佢只脚如果咁样趌法咧，你应该要买边一款嘅拐杖咧，俾佢稳阵啲啦。 佢真係好有心機去推介，因為點解咧？原來佢自己媽媽咧都係大年紀咧，都係行動不便。咁你知唔知就喺嗰程車裏面咧，佢就不停同我喺度分享咧照顧老人家嘅心得秘訣啦。由邊一款拐杖到邊一款嘅輪椅，哪怕係即係老人家咧點解唔中意咧，即係揸拐杖坐輪椅嗰種即係自尊心嘅好多呢啲情緒嘅分析咧。好有心，我想话咧，佢真系即系，其实我想话，其实佢都系孝顺仔嚟嘅。因为如果唔系咧，佢唔会理解到咧，即系老人家咁即系详细嘅呢啲叫做心路历程。然后去到即系落车嗰下，佢直情同我讲话：，喂，你等阵先，我要开开手机。喂，我以为喂唔使咁客气啦，你想做咩咧？即系攞啲咩俾我睇咧？原来佢就想分享咧，佢其中一款咧，佢就话：，喂，呢款学行车咧好好用噶。如果咧即系第时有啲长者有需要嘅话咧，你用呢款，然后就推介埋俾我。哦。我去到嗰刻咧，我觉得佢真系好热心。佢唔系因为认得我，其实佢由头到尾佢都唔知道我系边个嚟嘅。佢系真系觉得咧，我哋大家都系一个要照顾老人家嘅即系儿子。佢就好想同我分享一下咧，即系大家点样去照顾老人家。去到最尾佢都系嗰句噶，尽做啦，系啊，要照顾噶啦，唔系点算先得噶。所以志雄哥，我真系好想讲咧，即系原来香港啲的士大佬咧，都唔系即系净系识得坐你车啊，又或者即系同你兜下路嗰啲嘅。佢会同你兜好多个圈，佢真系会同你讲下啲家长里短呢一啲人情味几浓嘅即系主题嘅。呢位的士大佬，如果有缘你而家咧就瞓醒，仲喺机场度啱啱即系上紧客嘅话咧，喂，祝你今日生意兴隆，真系热心市民、热心司机。阿志雄哥，祝你路路平安。下次有机会见面嘅话，我又再互相推介一下有啲咩老人家啲用品可以啱大家用嘅吓。风头火势，今日学佢话斋，好难得串烧三兄弟，唔知道佢可唔可以成功黐到车坐？你知啦，邵尊嘅车平时系桂花田坐噶吧？你点样可以上到佢嘅车先得噶？我就请黄耀祖， 冇问题，我呢啲身形矫健啊！能屈就能伸啊嘛，系咪先？如果阿田霸晒成架车嘅话，我坐尾箱啊，有得黐我就得噶啦。 我平时同佢走嗰时，佢都系接的士同我走嘅啫，佢冇叫我坐佢架车 嘅。佢成日都兜我噶，你谂下啲人品几差、啊。 佢心目中系同阿田一样啦，已经。 即系咩啊？都咁重要咯。今日咧睇咗个报道，就讲到咧，哇，万众期待啊！终于咧就之前咧，因为有成咧27万份嘅申请咧，就呢个新居屋啊嘛，有啲咧就收到楼咯吓，陆续入伙添咁样。咁亦都有报道咧，就揾咗一个嘅资深嘅验楼师啊，即系嗰份报章成日揾嗰个阿 Sir 咧，就帮大家 check 下层楼啦。咁你谂下，大家真系好期望噶嘛？喂，你之前五二折系咪？咁我可以买到层楼。咁但系究竟啊，验完楼之后啊，佢哋个分数评分系高唔高嘅咧？嗱，嗰位阿 Sir 咧就讲咗一个嘅单位啦，冇咩大问题嘅啫。不过咧有三个嘅检查里面咧系捧蛋系零分嘅，因为发现咧里面咧就个结果系点咧？油漆就差啦，地下就有空心砖嘅，地台咧就凹凸不平，窗框咧，如果你唔落油咧，系推唔开嘅。更加大件事嘅咧就系、是，你又转开咗个热水炉之后咧，厨房同埋厕所水嘅水龙头咧系冇热水出嘅，咁所以咧个评分就系相当之低嘅。咁啊，有啲朋友都会话，诶唔紧要啦，我层楼买得平啊嘛。咁起码呢一样嘢我可以做到嘅，留翻少少钱出嚟装修，又或者咁样讲，我唔收呢层楼咯，叫佢哋咧就执漏咗，跟住我先至住咯。不过我谂咧，即系呢一个只不过系其中一个例子嚟嘅咋。点解咁讲咧？呢啲所谓嘅豆腐渣工程咧，其实对上一个周末周日咧，我哋大家香港嘅朋友都见唔少啊。突然之间嘅一场红雨啊，哇，真系落得好紧要啊，成个天黑晒咁啊吓。之后咧发生咗有啲咩事咧？譬如立法会大楼啦，有一个红雨立即变水母间啊，就算啊改咗啊，用一啲嘅沙包啊堆住个门口个位，对唔住，禁唔住啊，嗰啲水咧依然系叭叭声咁样涌入嚟嘅。另外一个地方咧，大家都会见到噶啦，唔系用咗好多钱啫，攞咗11亿去起嗰个将军澳香港单车馆咧，就因为呢个警钟误鸣啊。系统咧就会自动打开呢个排烟窗嘅，所以咧就导致啊单车馆入边咧严重漏水。我谂其中一张大家见到都觉得哇，新闻图片啊就系、是、我哋嘅单车选手啊， 全部啊撲曬出嚟啊，幫手啊吸水啊，而一個嘅運動嘅比賽，單車嘅比賽咧，亦都要取消嘅咁樣。而更加重要嘅係，其實2017年即係兩年之前啊，已經啊有報道咧，就話呢個嘅單車館嘅消防系統咧係有漏洞嘅，所以咧警鐘已經多次誤鳴噶啦，要求更換。不過兩年都未發生咗任何嘢咁，啊都未仲講嗰啲咩中環灣仔繞道咧一開啊，又話嗰個排氣口咧又有問題咁樣啊嚇。啊呢、這個咧唔知道用我哋嗰啲成語啊四字詞新不如舊係咪啱咧？我記得以前咧，即係任何嘅大型基建又好啦，任何嘅新嘅樓宇都好啦，邊有話要驗樓師嘅咧？係咪？邊有話你一整完佢就壞，同埋會周圍漏水嘅咧？係阿祖喺風頭火勢咧，都唔係第一次講類似嘅情況噶啦。嗱，不過，我唔係要針對任何嘅政府部門啊嚇，只不過你哋搞咩大型基建都出事嘅話。阿祖眼细啫，但我都睇到新闻，都避唔到噶。不如你哋真系下次要批嗰个工程嘅时候，好好去审批一下啦，好唔好啊？风头火势，串烧三兄弟有佢啊！呢位嘅嘉宾主持咧，今日一嚟，我哋摆咗我哋三个嘅合照上网之后咧，有好多听众已经即刻问啊，有邵尊系咪有嘢爆啊？我哋好想听多啲、啊，邓邵尊，时间交俾你啦。 风头火势，其实咧爆乜嘢爆啊？香港人咧真系几八卦嘅，其实人个个都一样噶啦。知道咗嘅话，都系茶余饭后一个笑话啫。其实话时话，我要讲嘅嘢，其实喺你身边时常都有发生啦。只不过你哋冇即系留意到乜滞啫。点解咁讲咧？嗱，好似以前咁嘅时候都话，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咁其实你哋有几多人真系有用心去听嗰啲老人家讲过一啲譬如好简单嘅成语啊，或者嗰啲古仔俾你听啊？我谂咧好多人都唔会留心，尤其是而家呢一代。点解我要咁讲咧？其实我要讲嘅就系话，两个人、三个人一个屋企或者一个家庭或者一个公司，人与人嘅关系真系好难嘅一个学问嚟嘅。即系例如你个仔啊，你读佢读书读得好叻，其实佢出到嚟未必打工会叻嘅，因为点解佢读书叻啫？但出到嚟见到个社会，个社会其实好多唔同嘅人种，好多唔同嘅人，佢未必可以了解晒呢啲咁嘅嘢，佢可以会犯错，因为点解？你自细保，即系搵保育保护得佢太多，佢读书系叻啊，但系佢人接触，佢未必了解到咁多嘢，所以咧，到时佢又犯错嘅时候，未必可以补救得到。点解我会咁讲咧？因为自细我大嘅时候咧，我由头到尾咧都系成日犯错嘅，但系犯得多嘅时候咧，我好似有个爸爸，点解？佢由头到尾讲俾佢听，你啱啱想做嘢嘅时候，佢就同你讲：嗱，你咁样做咧，咁样个后果就会系咁样噶咯噃。不过我冇叫你唔好做，你可以自己去试下咁样。但系到头来，往往最后咧个答案咧都系佢讲嗰个。咁我就忍唔住终于问佢一次啦，我话：点解你咁叻，可以次次都可以讲到个答案俾我听嘅咧？因为你犯得嘅两次、三次、四次，但系五次你始终都会听佢讲，而唔去做呢样嘢。咁我就会好同你讲，其实坦白讲啦。我呢啲嘢全部都系我已经错过晒，我唔想你错，我先讲俾你听啫。咁系咪个个人都有心机去听呢啲说话呢？我谂未必啦。因为点解？今时今日以我个人为讲，我以前就话啊，好多朋友结婚啊，好开心好开心。但系而家唔系，原来我哋下一代，我自问呢一两年去饮嘅婚宴呢，好多个都系因为唔小心有咗先结婚嘅。其实你话佢哋系咪一早已经准备晒结咗婚之后究竟？个屋企要点样担当啊？有咩责咧？其实佢哋系唔知嘅。咁系点解要结婚呢？我因为有咗嘛。咁有咗结婚系咪好呢？我可以讲俾你听。我曾经同我呢啲小朋友，即系低我哋少少啦，廿零三十岁倾下偈。喂，你有个女咯噃？你谂住点啊？要养屋企嘅噃咁样。但系好多时得翻嚟嘅答案就话俾我听。尽量咯。我谂你而家做嘢做成点啊？唉，好攰咯。周身痛啊！呢度好似伤咗，我伤咗。嗱，我讲俾你听，藉口嘅嘢咧，唔好用太多。始终咧，你咁讲落去咧，我听落去已经有少少得啖笑。但系你身边个听到嘅话咧，佢会觉得，咦？点解你会咁噶？我系咪拣错咗人咧？点解你好似完全冇为个屋企付出过啲咩咁咧？嗱，我点解要咁讲咧？其实好简单一样嘢。今时今日，好多人两个人一齐或者三个人一齐嘅时候，佢哋。因为胃口奔驰又好，佢往往都会俾一个藉口自己啊，因为咁样啊，我要翻工咯，我要搵钱咯啊，咁就对屋企个小朋友或者成冇乜点去理。咁其实讲多一句啊， 如果你真的有心去做的话，每日抽五分钟，我相信应该做得到咯。其实五分钟你睇落去好短时间，但你一个礼拜七日有五分钟嘅时候咧，这个小朋友慢慢睇你样成长嘅时候，你讲多啲古仔俾佢听嘅时候，佢系其实好多嘢会记得嘅。咁到佢大个咗少少嘅时候咧，变咗佢唔会行翻你以前行错过嘅路。我谂每个人都想去做呢样嘢嘅。咁好简单啦，点解有啲人话啊老咗嘅人家会越嚟越小朋友，越嚟越顽皮嘅咧？以前我唔觉，而家我老咗啲，我都觉。我都比较顽皮了一啲，点解？睇透咗人生啦嘛，睇透咗人生之后话，哦，原来好多嘢做咗都不外如是啫，咪得啖笑笑啊，好过咯。或者我哋嗰个年代比较好啲，因为点解啊？好多歌，好多成啊，会喺歌词度咧话俾你听，哦，结婚啊，买新契啦，啊，点话先嘅，唱晒俾你听啦，啊，唔觉意咁样搞大咗个肚，就要照顾一世噶啦。或者好多情歌已经唱俾你听，呢样嘢系甜系苦咧，啊，你自己谂啦，嗱。拍拖就是这样，但是不是想得那么简单的，这样人与人两个人相处，无论是你和家人也好，或者现在很多人都紧张的就是什么呢？太太和、啊、家婆的关系又怎样呢？很多人这件事是搞得很混淆、啊、如果真的有少少拗撬，做老公的话怎样去解决呢？每个人都有这件事。我见很多男人就是说，哎，我要找事做，我要找钱嘛，头家给给老婆，老婆又说，哎呀，我头家一天要你那么多事。其实我告诉你，女人来讲其实是一个男人的，为什么？佢又要你屋企咁多嘢又要成，我最近先发觉原来好多嘢，如果你调转个责任嚟做嘅时候咧，系做唔到嘅。所以话咧，做人永远睇唔到自己坐喺边度，同埋自己嘅缺点，因为点解冇块镜话俾你听嘛。但系你做咩嘢之前咧，最好谂一谂，点解啊？因为原来好多人为咗而家好多引诱或者少少利益，你会做一啲平时唔会做，你觉得啊好应份做嘅嘢，例如啊无啦啦录人影啊掟上去啦，有几百蚊啊袋咁样。完全如果调转头，你人影佢系你咧，你会点咧？因为你少少的利益带给一些人很大的麻烦或者很大的问题，值不值得呢？我觉得不值得咯。所以做什么之前给三四秒钟自己想想应不应该做这件事，反过来想，如果是做人家对自己做的时候会不会不开心呢？那就会好很多了。 爱情不过是一种普通的玩意儿，一点也不稀奇。男人不过是一件消遣的东西，有什么了不起？ 喜欢，不管重复和告别，是男人我的抛弃不怕你在幽默里。 邵尊话好多歌词都曾经讲嗰啲智慧啊、 警 世 啊、 警世咁啊，呢首我谂都系吓由细到大你都会觉得，嗯，几时想中个头埋去，不如听下呢只啦。爱情到底是什么？吓、啊，不过是骗人的玩意。 咪咯，正所谓粉红骷髅，点解？ 系咯， 你识嗰阵时可能好靓，过咗几年咪又不外如是。 系啊，呢个版本就话张惠妹嘅卡门啦，话横掂都系啦，咁啊，即系都讲一个骗局。不过咧，嗱，即系骗局咧，最高境界咧系啲咩咧？通常我哋觉得 骗咗你都唔知， 佢已经中咗啦。 系啊，可能系 边个啊？ 签咗字咪骗， 签咗字，嗰啲自愿嘢， 自愿系咩？ 系咯， 唔系咯， 咪当你觉得嗰样嘢系自愿嘅时候，都系骗局嘅。 系咯，即系自己。 但你跌咗落几个骗局，你冇签字啫嘛，但系佢成个头中埋去， 冇问题啊。即系起码我 一骗再骗， 我向往。 哦 ，OK， 咁得啦， 再骗多自己多一格， 系啊， 洗湿咗个头，不停话我中意啊， 好， 我就系中意整湿个头啊。系啦，真系嗱，今日要讲呢个骗局咧，同我哋平时知嗰啲咧有少少唔同， 系唔系呃钱嘅？ 唔系 佢 都 系呃 钱啊，应该咁讲。平时嗰啲骗局咧，通常嗰啲骗徒咧都系希望咧，即系本小利大咧，即系譬如话佢买样嘢俾你系十蚊嘅， 嗯， 其实原来只系值五蚊，通常就系咁样骗噶嘛， 系 咪先？但原来呢啲咧就叫低手骗局， 冇错啦， 系啦。原来高手骗局系啲咩咧？ 话俾你知系十蚊， 无本生利， 其实系斗零都唔值嘅， 但系原来值一百蚊， 吓， 但佢卖俾你十蚊。 吓咁佢呢个我冇俾人骗到喎、啊， 劲唔劲先？ 劲啊！ 呢个 骗局先，我可唔可以揾人呃下我？喂，你讲呢个系一个骗局嚟噶？ 净系呢个 topic， 我哋两个都中咗招啦， 系咪先？嗱，佢系点样咧？发生喺上海嘅，佢话咧有人咧就卖迪士尼飞，嗰啲迪迪尼飞，咁啊卖俾你，佢咧就话喂，我喺里边做嘅。 哦 就咁啊！而家最近升嘅職，所以咧喺嗰啲票務上面咧就更加可以攞到啲優惠價。係啦，嗱，當原價八蚊先，我唔記得佢門價、啊、門票幾多錢啦。我急五十蚊賣俾你嘅啫。咁、哦、跟住我就出飛俾你哋啦。請問你覺得飛係真定假嘅？ 我會覺得係真噶，但係要睇嗰個係咪真係個好熟嘅朋友咯。因為佢哋先有員工嘅飛，如果唔係佢哋員工飛，未必可以攞去賣噶嘛。 係啦，量應該唔會多。 咁但係你覺得騙喺邊先？嗱，而家你哋我就係嗰個朋友啦，我真係俾兩張飛你。我就话嗱，你五十蚊俾我得啦，原价一百蚊，我内部而家俾五十蚊你。 其实佢内部嗰啲飞本身就系免费嘅， 冇错， 佢有一定嘅价钱。 嗰啲叫 compete 飞嘛。 系啦，跟住佢就卖五十蚊俾你，佢咪无端端自己每一张门券就赚五十咯，咁样咯。 咁但系你哋有冇着数先？ 有 有噶。 系啦，嗱，嗰张真飞嚟， 仲要系啲位靓啲添。 系嘛，嗰张真飞。 我都系俾人呃啊，咁样。 你冇俾人呃啊？ 我个朋友呃我，佢话五十蚊佢有半价，其实如果佢系零蚊嘅话， 咁啊视乎你要几多啫。如果啊俾五十张我啦咁样， 我唔想我心灵俾人哋呃。 但如果你再睇清楚，冇写住 compete 飞。正价出票飞 系， 只不过因为我系员工，我有优惠，你觉得有冇问题？ 咁啊益你啦，摆到明益你， 都系益我啦。 可能佢唔中意听，佢益你。 好咯好咯，咁我去咯去。 但系原来佢系点样咧？佢根本就唔系迪士尼嘅职员。 吓， 嗰张飞亦都唔系内部认购翻嚟， 系咩？ 佢系正价买翻嚟， 跟住佢就 折卖俾你， 卖俾你。 点解咧？ 有咩呃咧？佢、 啊、 真金白银用100蚊喺佢个官网度或者咩渠道度真金白银100蚊卖俾攞买翻嚟，然后佢就真系50蚊卖俾你，你又真系现兜兜入去系可以同迪士尼嘅公仔见晒面握晒手玩足一日噶。 我唔明白、啊， 但系最后点解系骗局嚟嘅咧？ 佢想做慈善嘅嘢、啊。 哇，原来咧，但系呢个真系高手啦。原来佢话咧，咁你咪信咗佢咯。咁你就会同其他朋友讲，喂，呢度有平飞买咯。 哦，其他嘅卖嘅飞就系流嘅，呃人钱嘅、 啊。原来都唔系，佢真系好高级噶。原来咧，佢话咧，你两个咧就帮衬咗我五六七次之后咧，就发觉哇、哦，你系坚噶。咁咧，我就会同佢讲啦，喂，小娟啊，阿祖啊，你有冇朋友想要飞？ 哦、 有嘅话咧，你帮我问佢哋招揽生意，做我下先。 传销嘅方法。 传销。我系有飞会出俾你嘅，你自己食几多少，我你自己处理啦。总之 咧，呢啲真系高手 啦。系啦，咁但系原来去到最后系点样可以赚到钱呢？原来佢话，譬如话你真系发展咗好多你所谓嘅下线之后咧，咁咧啲人咧真系想嚟买啦。佢喂，我要五张，咁咧佢就咧先咧就收咗你个五张钱，因为熟咗啦嘛，知道系真飞嚟噶嘛。原来佢话咧，佢就先收咗你个五张钱， 然后咧佢就唔出飞住，佢就攞嚟吃喝玩乐。到到真系咧，佢话预咗你要攞飞咧，佢就将少尊俾咗我嗰嚿钱咧，就攞嗰嚿钱嚟买飞俾你。咁但系少尊啲客咧未必要嘅，佢就有时间差距咧，咁样都赚到。你知唔知最高峰赚到几多钱啊？佢咁样嘅所谓嘅时间差咧，呢个 timing 咧赚到700万。就不停你攞 几长时间赚咗700万？ 睇下先啦，好似系4个月， 哇， 攞到700万，但最终咧就因为佢实在使太多钱啦， 哦， 佢使突晒呢700万咧爆煲，佢就冇钱出飞俾朋友。如果唔系咧，我想话根据佢呢个骗局嘅运作咧，佢系可以继续生存到落去嘅。如果佢悭啲使嘅话。 你唔好话最早排咧，我听个新闻咧， 翻嚟讲系啦，即系原来话俾你听咧，骗子最高境界咧系先俾真嘢你啊。 致207人死亡，警方拘捕13人，暂时未有组织承认责任。科伦坡机场未有关闭，但保安明显加强。警方话喺机场通往主航站楼道路上发现嘅系一枚装有大约6尺长管道嘅土制炸弹。事件影响航班升降。斯里兰卡安检部门提醒乘客预留4个钟头接受比平常严格嘅保安检查。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2,221点，升20点。上证综合指数报3,257点，跌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352点，跌65点。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5，日元111.97，瑞士法郎1.015，澳元0.714，加元1.336，新西兰元0.668，人民币6.707。英镑兑美元1.3，欧元兑美元1.12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78.72美元，卖出1,279.02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嘅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同埋炎热。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首先讲翻啲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系暂时畅顺，九龙入口嗰边咧近收费广场一段车多。跟住咧提翻你一啲封路嘅安排，咁就喺柴湾区方面啦，因为有水管更换工程，所有车辆唔可以由永泰道左转入去常平街。咁就系咧，因为喺柴湾有水管更换工程，所有车辆咧唔可以由永泰道左转入去常平街。咁另外咧，较早前因为爆水管封咗嘅文裕街，去佛光街方向近住码头围道嘅慢线已经系开翻噶啦。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道骏业里行人桥面旺角、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三号干线七号码头荃湾、渡船街东莞街美孚、大埔丁角路映月湾来回、元朗博爱回旋处支路屯门、沙田岭隧道大围出口同埋深圳湾公路下村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无论你是司机定是乘客，如果座位有安全带就必须佩戴。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等我柳俊江话你知，想住得安心舒适，间屋一定唔可以有僭建物，因为乱禁加建改建唔止影响结构安全，仲系违法添。无论新界村屋定其他私人楼宇，新起同起紧嘅僭建物，屋宇署都会即时執法，向业主发清拆令。喺村屋安装小型环保同适宜设施都要符合规定，否则亦属僭建。上 bd.gov.hk 睇下啦。 你又知唔知道第一条地下铁路是由哪个国家发明的呢？哪个国家的地铁站最富丽堂皇？最繁忙的车站在哪里？哪个车站有最多出口？哪个最小的城镇拥有电车行驶的呢？哪个国家的地铁车厢分了三种等级？想知道答案，记住看明晚9:30港台电视31的《火车起革命》。 香港电台第二台复活节有音乐蛋， 每个星期日深夜12点到2点， Doctor Music 陈小宝同你用两个钟头嘅时间重温首首经典英文金曲。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晚十二点到两点，心地任我行。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快乐。 哇，今日咧真系好冻啊！要起歌嘅话咧，应该系要起雪雪雪雪雪雪 雪乜啫？我呢首歌先至够冻啊！我空虚，我寂寞，我冻。 嗰啲边度算冻啫？最冻应该系冷得我吞。等阵啊！ 佢赢啊！佢赢啊！ 系啊！但呢一首歌咧，得你先至可以唱嘅啫嘛。 冇错啦，我系邓兆尊， 系桂花田， 仲有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桂花田， 黄耀祖， 仲有我邓兆尊， 风骚快活人。 唔扮啦，唔扮啦，唔扮啦！ 你真系 蒲仔啦！ 哦，系啊，你系桂花田啊嘛？ 系啊，我系桂花田啊，桂花田嘅拍档曾志豪啦，黄耀祖同埋邓兆尊嘅，我补补天气先啊！阿天啊，补补天气啊！ 好啊！你唔好埋啦，你自己一个人做晒几个角色啦，咁好玩嘅。 新湿度78%啊！今日天气预测啊，就有阳光同埋炎热啊！今日咧直播室咧有啊祖祖啦，有邵尊， 仲有 曾志豪， 仲有个你究竟系咪 思想分裂嘅？ 系咯，去台湾系咪真系冇人同你讲嘢啊？ 冇人讲嘢， 你真系好中意讲嘢。佢哋一个人做晒三个钟去啦。 我想同台妹讲嘢，冇人同。 系啊，你又可以扮唔同嘅声，系咪先咁叻？你扮四个人咯。 我有跟哥哥说话。 小心啊，豪仔，台妹好厉害嘅， 我都想，我都想。 嗱，今日咧，我哋三个男人啦，开麦啦，即刻揾个题啱男人讲嘅，因为有个巴打，佢就摆咗上网，问咗条问题，咁其实咧，大家都好一致地都系啊，你应该都啊出事噶啦，濑嘢噶啦， 什么事情啦？ 什么事情就系咁样嘅，好简单嘅啫。佢就同佢女友喺屋企咧，即系都即系要食宵夜啦，肚饿，唔知食咩，咁啊，不如嗌外卖啦，咁样，嗌外卖，你知而家都有好多，即系几多点都有，都送到你屋企。你嘅唔同嘅外卖嘅餐单你可以揀㗎啦，係咪？跟住就个女友就负责落 order 啦，跟住就话不如我哋食老麦啦，咁样， 好好好， 咁就叫啦，叫完之后呢就要入地址㗎嘛，我哋你知啦，而家即係喺个手机度就叫到外卖㗎啦，咁样。入地址嗰陣时佢个女朋友呢 入错地址， 好顺手咁样就入错地址， 仲要 系个 friend 嘅地址， 冇错。就是佢个老友啊，佢个老死个地址。 你系咪又讲翻嗰单新闻？ 边单新闻啊？ 唔系又入错咗去鲤鱼门系嘛？ 唔系，佢冇写系边一个地区。 鲤鱼门咁严重咧？ 系啦，鲤鱼门都送嘅。 哇！入错朋友地址，真系恭喜发财、啊，真系要即刻唱你嗰只主题曲咯，真系气啊气啊气！ 边个气先？ 皆大欢喜、啊， 真系皆大欢喜。跟住个男朋友咧系有问到嘅，就问咦？你做咩入咗呢个地址嘅咁样？呢个系我个 friend 个屋企个地址嚟嘅咁样。个女朋友呢个答案呢系笑哈哈咁样就话： 哦，送去嗰度有折啊？ 唔系啊，唔系更加高啊，会话：哎呀，我唔知道、啊。跟住就问啦：喂，你想入咩啊？好似冇事发生一样。咁嗱，呢个时候我哋有邵尊喺直播室就可以请教一下呢位巴打呢就真系摆咗上网，佢就问咗个问题，佢就话真事嚟嘅。我好想问一下我女友嘅行径代表咗啲咩呢？阿邵尊，你觉得呢？ 代表你应该睇下个心口有冇粒麦咯。 点解咧？ 因为咧，即系嗰啲老人家讲咧，心口有粒麦咧，通常都中意出去搵嘢食嘅。 哦，即系你 身边人啊？ 系啊。 哦，系咩？ 即系咁讲 啦。我自己即刻拿起件衫睇下我心口有冇麦先。 其实好简单嘅啫，处理就系话。你想點樣去維持呢段關係咯？ 嗯， 如果你真係想維持呢段關係嘅咧，你就要 知 而不講 嚇、啊。但男人好少引到嘅， 冇錯， 係咯。 所以呢個係一個好高嘅學問。 喂，仲要嗰個係個 friend 喎。 如果俾我咧，我就會佢話飲嘢就算數，飲咩啊嘛？跟住我話，我問下我 friend 佢飲咩好嘛？ 係啊， 係啦。 嗱，我哋冇好似 咁啊，僵曬啦。 唔係冇辦法啦， 忍唔住喎，係嘛？ 咁冇辦法啦，即係你即刻喺嗰幾秒度諗，究竟我呢段關係要斷定唔斷啦？ 啊！ 系嘛？如果俾咗我咧，我听日会打俾个 friend。 系， 喂，点解我条女会有你个地址咧？会唔会 顺手都入错咁、啊、 样？我话顺手入错，希望唔好入第二次，得唔得咧？ 系咯，同埋同佢讲，你可唔可以对我女朋友好啲咧？ 或者 老麦啊， 或者 食好少少、啊， 或者你认为顶手，我要俾几多钱你咧？ 哇，其实你呢个唔系， 呢个更高啊！ 唔系，你呢个系揾佢晦气噶咯，其实。 即系我俾你。 哇，你知唔知咧？类似咁样嘅经历咧，嗰阵时我睇网上面咧，佢哋话有个又系好相似嘅，你又系咧即刻嗰个怀疑指数咧去到100嘅。 即系顶帽突然之间，哇！明明冇戴帽， 佢就话又系带埋女朋友咧一齐个 friend 屋企度。 嗯。 咁咧嗰个即系譬如当我哋咁样去啦，跟住咧个男仔 friend 就话：喂，入 WiFi 入 WiFi， 即系一定会问人攞密码噶嘛。佢话唔知点解咧，佢就问紧个 friend 攞密码嘅时候，佢女朋友部 WiFi 已经 connect 咗，系、已经系储存上咗啦。 系， 佢都即刻问：点解你会博到个 WiFi 嘅？ 咁、个女仔点答？ 我唔知道、啊，唔知点解又博到嘅咧？真系 呢句真系简单嚟讲，唔知点解入咗、啊。 呢真系啦， 个 WiFi 入咗。 嗱，你话嗰、那个嗰、那个叫做即系怀疑指数又好高、啊，嗱又系全部都系死无对证嘅、啊，你又可能会有一个。外星人嘅原因可能系话啊，唔知点解鬼使神差揿咗落去，但系点解我 WiFi 会嚟过咧？你冇去过屋佢屋企嘅话，即系你冇到过上址，你系唔可能 connect 过个 WiFi 噶嘛？ 系 呢、个真系咧， 就系我头先讲嗰啲咯。 咁点算咧？你话 反转睇翻自己先，头先问自己，我做错过啲乜嘢，或者我有啲咩做得唔啱而令到呢件事发生啦？ 大师会唔会道行太高咧？ 喂，冇好多人有你咁嘅道行嘅， 唔系咯，好难噶、 哦。人生 匆匆几十年嘅啫。我爸成日讲唔好睇咁紧要，有啲 但系咪太大方啊？ 真系唔好太大方， 要修炼过先至可以讲到呢一番说话。 所以咧，我成日都觉得咧，即系点样唔好令到自己有任何瓜田李下嘅嫌疑咧？系、真系嗱，即系我觉得啫。譬如你同你自己啲朋友，无论几熟几唔熟都好咧，亦都无论佢另一半几正几唔正都好咧，尽量少啲接触，焗住要接触嘅话咧，尽量远啲接触。即系话咧，譬如当你三家人一齐去旅行啊，咩都或者一齐食饭嘅话咧，少不免都尽量唔好咧，净系单独留低你自己同阿嫂喺度倾偈。 系 啦，如果得翻你同阿嫂喺度嘅话咧，你无谓无端端个侍应一误会咧，就话系咪你两公婆啊咁样，你连呢啲误会都最好唔好有啦。 好尴尬。 系啦，最好就第一时间行开。 以前啲人话噶嘛，朋友妻破题啊嘛， 系题都冇。 现今嘅时代又多咗两句， 系咩啊？ 朋友不在，不妨。 或者不可不提，唔系真系要有呢啲警惕嘅，我都觉得，可能有啲人觉得话佢唔会啦，即系何苦要搞到 咁？我哋又试下帮呢个女士去兜啊啦 ，WiFi 你已经入咗又好啦，又或者咧，你知道佢个地址都好，有冇得帮呢一位女士去兜咧？咁样 会唔会？除非咁样，你同嗰个 friend 咧就经常都唔系，即系你同你女朋友系经常都去你个 friend 度玩嘅，即系譬如话熟到咧，成日都去广播道30号去咗十几次嘅， 唔好冤枉人啊！因为女仔嚟讲咧，嗰、那个自尊心好强噶， 系咯， 好需要呢个清白啊，系咪？ 唔系，即系佢哋会咁谂嘅，即系你越系话佢咧，佢越系觉得我冇做错过，你都咁话我嘅话咧，佢特登会去做错噶。 哦，系啊，定系咁样可唔可以就话如果我会咁样谂嘅咩啊？上次可能要去你屋，去你个 friend 屋企入导航都入过一次啦，可能记住咗呢个 number 咧。 我去过冇问题嘅，除非我真系未去过啫。 嗱、我觉得 WiFi 我觉得系有得兜嘅，即系嗱，真系我觉得 WiFi 有得兜。嗱呢一单啊， 你先兜 WiFi。 嗱 WiFi 你先兜 WiFi 嘅密码都系1234567八 嘅。唔系喎，佢自动 connect 啊。我又唔系谂呢一个喎，自动啊。系真心巴打咧，即系嗰两个即系 咩真心巴打？ 唔系啊，唔系你谂嗰啲啊。 真心巴打 有阵时咧，即系譬如一对情侣， 即系叫咩共享空间喎？而家 系啊，佢哋可能个关系有问题。有阵时真系会有啲朋友会敲门问下佢嘅朋友噶嘛？ 意见 咁，佢咁不如你上嚟倾啦。即系嗱咁样， 点解要上嚟倾啊？ 上嚟倾唔代表 落楼下咖啡室倾咪得？ 我教你一个最简单嘅方法啦，当教坏你啦。而家好多 Apps 啊，自动 search 嗰个密码出嚟噶，你咪得。我有个 Apps search 噶嘛，你冇咩？咁搞咗。 我系嗰啲黑客啲 friend 嚟嘅， 就系咁简单。 斯诺登系我老友嚟嘅。 咁上人哋屋企唔代表上人哋屋企做错事啊嘛，可以倾偈，可以食饭，但系唔俾自己个男朋友知，可能就系讲紧我俾个 surprise 个男朋友，各样嘢你都可以会有噶。 搵 埋啲搵埋我男朋友啲兄弟去帮手咁样。 呢个时候咧，你唯有咧就真系再讲得 casual 啲噶啦。我叫你换电话噶啦，我部一嚟又驳到啦，你嗰部有排入啊，真系 乜有 WiFi 系原来新嘅 model 嘅话咧，就会自己入人哋啲 WiFi 嘅咩？有密码都入到噶。 再用潮专个招 ，App 装咗噶嘛，我帮你装啦，我唔跟潮流啊。 咩啊？ 帮我欺骗我啦。 唔系真系要播呢只，真系爱是怀疑。咁但系点算好咧 ？WiFi 又 connect 咗，送外卖嘅地址又自动填埋，仲有咩系啊？会唔会有埋佢屋企条锁匙咧？ understand, like, why we're doing this stuff, we're giving each other. And sometimes, we just gotta learn to take it easy. You know what I'm saying? Good. 我心中的依赖，你我当初也不必那么爱。若能敞开，把真相说出来，这一段故事不会太精彩。种种意外，若能够明白，那生存意义又何在？若能推猜这一切的未来，我干脆吃掉工作。 是怀疑你个密码点嚟啊！ 桂花田咧系好中意做空姐嘅，成日梦想话自己想做空姐啦。系阿小川，你知噶嗬？ 我明知啊。 其实如果你再努力啲嘅话咧，你就嚟够钱买间航空公司，你请佢做私人空姐啦，会圆一圆佢梦想。你争少少都得噶啦，而家 坐左边嘅飞机系侧左边。 唔系，但系经过今日嘅新闻，我发觉佢系做唔到空姐嘅。 系咩？点解咧？ 以佢嘅性格，已经同佢嘅叫做体格系无关啦。 佢食晒人啲飞机餐。 唔系，今次同体格无关，同性格有关。 呢一样嘢，如果阿田做空姐嘅话，佢绝对有可能好似佢哋咁。 佢系一定会咁做噶。如果佢翻嚟，你今日冇翻工系讲你噶啦，真系嗱。睇下少尊，你对佢嘅理解中唔中啦？你觉得佢会唔会见到有樽水会攞走？ 是一定会的。 会见到有 因为讲紧咯，飞机餐未食晒，佢袋手翻嚟啦。 系啦，见到有餐巾多两张，会唔会攞埋？ 会啦， 系啦。咁你话啦， 佢系出咗事咯， 系咯。 所以阿田，你真系唔好做空姐啊！ 唔系，同埋因为 俾人炒，唔系可能 系啦。但系咧，真系我哋唔知道咧，原来空姐咧系被有呢一种叫做规矩所束缚住嘅。咁、今日咧就有几份报纸都有卖咧，即系我见到外电都有介报道咧，佢就原来国泰嘅空姐咧啱啱咧就出咗个小事情，就话咧， 但唔系一个半个，好似咧都有六至到十个人咧有面临被解雇嘅可能性啊。 系啦，个 case 就话咧，即系啲空姐走嘅时候咧，谂住大家都系自己人。其实即系个安检应该相对就即系同我哋一般人唔同啦。 系 点知咧？根据报道咧，就话无端端咧有一批嘅空姐咧，当佢哋落机准备即系出境嘅时候咧，入境嘅时候咧，就联同呢一个机场保安同埋呢个航空公司啊突击检查。 嗯， 就有啲似咩咧？有啲似我哋以前读书嘅时候咧，无端端训导主任系啦，无端端走入嚟，全部摆晒个书包出嚟，邓小尊同学，你只手掟咗啲咩落隔篱位嗰度？黄耀祖，你只手 攞十二寸咩书嚟嘅？ 系啦，黄耀祖，点解你伸咗只手落窗门外边？你抌咗啲咩落？ 喂，真系有试过嗰阵时， 大家都做过啦。 系啊，你一个啊。 阿曾志豪同学好瞓醒咯，而家手书包咯，嗱，证明我系最无辜嗰个，因为我一定系清白嘅，所以我就瞓咗觉。 摆晒嘢啊， 系啦，喂，无端端突击检查， 系 开晒啲书包啊， 但系有目标噶。嗱，我哋平时啊，即系检查书包细个嗰阵时，可能睇下你有冇唔同嘅杂志啊，总之违禁品啦、 啊。 今次都系嘅，就系话咧，究竟有冇一啲咧系本身喺个飞机度嘅嘢，但系有一啲空中服务员咧唔小心带走咗一啲公司嘅财产。 系啊，咁就话喺南韩首尔飞翻嚟香港嘅嗰班机里边就突击检查六至十名空中服务员嘅行李，然后就发现 有嘢俾人带走咗，包括有乳酪啦。有牛奶啦，有牛角包啦，有檸檬啦，同埋一啲樽裝嘅水嘅。 啊，啲嘢過期都會掉㗎。 係啊，其實就咁聽落去咧， 兩邊都有人咁樣講嘅。 你有冇發覺好似好搞笑啊？即係搜啲咩出嚟咧？唔係咩錢銀啊，原來就係啲麵包啦、紙巾啊、咩水啊、檸檬啊，諸如此類。 其實我覺得而家現今社會有樣嘢好怪嘅， 咩咧？ 即係佢哋唔識得衡量嗰件事件嘅輕重而出聲嘅。即係啲事件係好簡單嘅啫嘛，好簡單，唔需要即係發到好大嚟講㗎嘛。 嗱，因為咧嗱，其實今年嘅一月底咧，國泰咧已經出咗一個內部嘅通告噶啦，即係報道咁講啊嚇，佢哋就話我哋咧係一個商業嘅機構嚟嘅，有責任咧保護翻公司嘅財產。不過咧，最近咧見到我哋公司嘅財產咧有啲唔對數嘅情況。即系佢又讲咗啦， 原来佢哋系会兑翻， 系啦，即系 话兑翻有五个牛角包同埋两支柠檬水， 咁 啊 一定换咗管理阶层， 系啦，咁佢就话我哋已经即系话即系提醒咗大家噶啦吓，我哋会有啲唔定期向各个部门咧进行检查嘅，保障翻公司嘅财产， 系， 所以今次咧佢就做咗呢一个嘅行动啦，咁其实即刻走出嚟咧，有一啲嘅空中服务员工会咧就讲噶啦，系，如果你就咁自己攞咗公司嘅财物咧，系属于一啲不当嘅行为嚟嘅，但希望咧即系好似头先小尊咁样讲，资方咧都要了解翻个事件啊！有阵时喂，讲真，佢哋工作其实都系人啫，都可以饮水噶，系咪？如果有阵时你工作嘅时候冇时候饮水，到你落机攞咗一支樽装水嘅话咧，系唔系搞到要处分？甚至有人话咧有解雇嘅可能性喺度。 系啊，咁嗱，所以咧，就先第一咧，原来大家知啦，原来咧，你唔好以为空姐咧就系可以即系随意攞机舱里边嗰啲餐饮部嘅东西， 系 即系可能你以为喂咁自己员工。冇所謂啦， 或者咁講，其實你可能你冇人食剩咗個麵包，其實都係抌嘅啫。咁係 啦，首先原來係唔得嘅，咁啊有嚴格規矩嘅。第二咧就係嗱，今次咧原來仲有好多唔同嘅聲音喎。有啲咧，空姐咧佢就話點解咧淨係 check 空姐 係，但冇 check 機師 啊， 因為佢話原來咧駕駛艙嘅機師咧就冇 check 到嘅咁樣，咁咧佢就話淨係 check 咗啲即係機艙服務員，佢話咧係咪即係覺得人哋就唔會攞，我哋就會攞咧咁。咁但偏偏又真係佢哋係中咗招啊嘛，就俾人 check 到出嚟啊嘛。 你高傲啦，你唔受溝咪 check 你咯。 係咯，唔知。咁然後咧，好似佢哋話齋啦，就話喂，咁你唔俾我攞走，其實咧，即係嗰啲都係食剩噶啦，食剩都會抌噶啦。咁第二個講法咧就話，喂，點知你會唔會就係、是、人哋冇食剩，但係其實可能你自己 keep 起一份，咁點計啊？ 哦，咁又要你有冇證據去證明係咪有一啲嘅乘客佢喺隔機度冇包食咯咁？ 唔係，因為有啲人咧，譬如話可以攞兩份噶嘛。但如果佢話 有啲可以真係攞兩份，係 啊， 冇試過 啊 嘛。 係啦係啦， 我試過坐頭等同某一個天王巨星， 係 佢係食曬人哋杯面嘅。 哦，咁中意食杯面， 講你都唔信。 系嘛？ 长情记 系正常嘅，正常嘅。 O、哦、K，、okay, 但系你讲出嚟，冇人会信噶嘛？ 系，系 咪先？系热晒，大佬。 其中有一个嘅空中服务员咧，就话喺佢个袋入边咧揾到一啲水嘅。 系 呢、這个空中服务员咧就坚持系我自己俾钱买嘅。 系， 但系咧就话咁你俾张单啦。 系， 佢冇张单可以俾到，跟住就话都而家摆咗去处理当中啦，就 系啊， 即系都唔信佢哋个员工。咁就员工就话嬲咯。 香港有一间好出名嘅地产公司。 系， 嗰、那个老板比较孤寒啊。 哦， 佢系啲员工每一个月嘅厕纸用量咧， 系 都嘈嘅。 系唔系啊？当年嗰间啊嘛，系嘛？ 即系配给噶要。 啊，讲得名啦，其实都。 点解你要用多咗几嗰一层用多咁多？ 系阿邱生时代嘅 ATV 系嘛？ 唔系，佢话地产公司。 哦，地产公司啊，但嗰阵时电视台都系噶嘛。 电视台冇咁严重。 嗰阵时传说中 话，我又唔喺嗰个电视台，我点知啫？ 系咯，已经听过一次。 即系我讲系孖边地产公司啊。 哦，系啊，会咁样噶。 会噶。 但我觉得呢啲新闻咧传出嚟咧，其实讲真啦，你话边个有着数？唔系，即系边个冇着数大啲？ 我覺得公司咯， 梗係公司， 因為員工係你嘅揾錢工具噶嘛， 係啊， 肚屙都唔得嘅話死得啦。 但係又同時間，如果譬如佢睇到嗰條數咧，真係好唔對嘅話咧，你又唔可以怪曬公司咁做。 嗱，但係問題就是條數啦，嗰條數其實本身一係就抌嘅。 系 唔抌咧，都唔会留翻嘅。咁、 哦、 究竟你系当系俾啲员工嘅 bonus 俾咗佢啊，定系点咧？嗱，除非佢觉得咧，啲人咧系咁立到佢蚀晒钱嘅啫。 咁佢而家系蚀钱啊嘛，间公司 佢咪唔系蚀喺个牛角包度啊嘛。 咁我教佢赚钱咯， 咪咯， 规定员工帮手带水货咪得咯。 你知唔知咧？我觉得最惨系咩咧？好多网民咧即刻提就话系悭翻啲牛角包，咪可以俾佢再去买嗰啲咩期油对冲嘅时候蚀咯。 系啊，嗰度蚀咁多亿系咪？ 几惨啊！大家都好记得啦。早两年点解突然间即系有动身有裁员咧？就嗰度蚀咗钱啊！ 大家 又 成日要 谂数，系啦，明明佢话系有盈利嘅，但系点解最后都要斩揽咧？就因为嗰度计错，冲 走晒啊嘛个对冲。 你谂下啦，而家啲即系啲空姐，我谂话好啦，悭啲牛角包啦，悭啦，咁啊可以继续对冲啦。下次啲空姐望住我哋会唔会笑容冇咁好噶？ 唔会，会住咗桂花田嗰啲类型啦。 哇！ 下次我哋搣完啲牛角包，我哋话空姐，我哋请你食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一点半，由邓永盈报道新闻。民主党过去两个月以神秘顾客等方式，到多间声称提供儿童天赋基因检测的公司调查，发现收费高昂，宣传内容夸张，更加有可能有违医生专业守则，容易误导消费者。調查發現測試收費由4000元到80000多元，機構聲稱會從兒童口腔或者血液抽取基因樣本，經基因圖譜排序分析兒童的天賦和性格，例如語言或者音樂潛能，家長會獲發一份相關報告，但多篇國際學術研究都質疑這類測試的準確度和成效。調查又發現其中一間機構以中大醫學院一名教授做代言人，民主黨質疑是否有違醫生專業守則，將向中大和醫委會投訴，又指這類調查可能違反商品說明條例，會向海關投訴，衛生署亦都應該加強監管。山頂纜車明天開始暫停服務大約2至3個月，以進行發展計劃。運輸署提醒乘客可以乘搭新巴15號線或者15B號線前往山頂。山頂纜車暫停服務期間，新巴會開辦特別路線 X15號線，前往來往金鐘巴士總站和山頂公共運輸總站，沿線不設中途站，全程車費12.4元。由金鐘開出的班次服務時間是每日朝早7點至晚上11點半。由山頂開出的服務時間是每日朝早8點至午夜12點。在花園道纜車總站的乘客可以在花園道聖約翰座堂巴士站乘搭巴士路線第 12A、12M、23、40或者 40M 號至金鐘，再轉乘 X15 號前往山頂。至於新巴 15C 號線明天開始在山頂纜車停駛期間暫停服務。青岛今日开始举行解放军海军成立70周年庆祝活动，听日会举行海上阅兵。 多国舰艇和海军代表团已经抵达青岛，当局加强在青岛沿海地区的保安，多名便衣警察和义工巡逻，近海的商店要暂停营业，贴出告示要放假几日。有餐厅负责人早前说，接到当局的要求，这几日暂时不能够营业。另外，记者朝早在青岛海边拍摄期间，有便衣警察走近，说因为保安规定不能够拍摄海边的情况。斯里兰卡连环爆炸案增至290人死亡，超过500人受伤，警方拘捕13名疑犯，暂时未有组织承认责任。当地星期日深夜，在首都科伦坡机场再发现一个土制炸弹，军方成功将它移除并引爆。国防部长将事件定性为极端宗教主义者发动的恐怖袭击，相信是同一组织所为，呼吁传媒暂时不要报道和袭击有关人士的身份，以免在不同社区和族群之间引发紧张情绪。警方会调查情报部门是否存在失误。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和炎热，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 76%。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就先讲一个封路啦，咁就喺将军澳隧道公路去将军澳方向，跟住隧道出口嘅落斜位咧有道路工程噶，影响到一带咧都系挤塞，龙尾排到过去观塘警署。咁就将军澳隧道公路去将军澳方向，跟住隧道出口嘅落斜位，因为有道路工程，影响到一带咧都系挤塞噶，龙尾排到过去将军澳道近观塘警署。跟住咧，提翻你一个水务工程嘅封路啦，咁就系北角啦。因为有水务工程，车身长度超过5米嘅车辆啦，系唔可以由英皇道左转入去健康东街。咁就系因为喺北角有水务工程，车身长度超过5米嘅车辆唔可以由英皇道左转入去健康东街。驾驶人士经过咧，请你特别留意。跟住咧，睇翻啲隧道嘅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系暂时畅顺，九龙入口嗰边亦都系近收费广场一段车多。最后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三号干线七号码头荃湾、渡船街东莞街美孚、大埔丁各路影月湾来回、元朗博爱回旋处之路去屯门，同埋沙田岭隧道大围出口，以及喺深圳湾公路下村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Radio 2响里面可以找到共鸣，启发灵感，可以有曲折离奇的情节，扣人心弦的故事，出人意表的结局。找一本你喜欢的书看看，可以给你无限空间追寻梦想，看书的乐趣和魅力任你尽情探索，共享喜悦新时代。 香港电台第二台为你加添爱的复活蛋。 李志刚啊，如果屋企咧加只复活蛋，你想加啲咩落去啊？ 我会加部收音机，因为我系 DJ。阿土咧， 我会加啲时间咧，因为我成日都唔够时间用嘅。咁超 V 你咧， 我梗系加啲爱落去啦，我又爱家人，又爱你哋，最紧要爱咩？爱听众啊嘛！ 叻仔， 二台为你加添爱。 冷得我吞吞震。 哇，咁巧有你两个啊，咪俾咗别墅你哋住，同俾咗散纸你哋个咯。 你系邓兆尊啊？嗬， 系啊。 你系有几亿身家嗰个嘛？ 乜得几亿噶咋？ 阿娱乐版讲啲嘢系咪真噶？ 有真有假咁啦。 咁你咁有钱啊，先俾得一间别墅我，你望咁孤寒啊？吓！ 你有成几亿身家，先分得几千蚊俾我，你好意思嘅你？ 喂，间别墅我未住过噶，散纸俾晒你哋，咁我都唔啱，咁我话 say sorry 咯。 丰收快活人有曾志豪、 桂花田， 仲有我东东何远东。 丰收快活人， 即係我要焗扮埋，喂，東東。 係啊，你究竟要扮幾多把聲啊？今日你想？ 大眼睇過龍， 俾佢發揮啦。 係啊，我細睇過龍，咪眼大。如果你隻眼大我好多啊。 其實我哋曬啦，我哋話俾大家聽咧，風 show 啲嘉賓主持陣容鼎盛，金光閃閃，鑽石璀璨。 跟住我哋要揾埋阿嘉嘉、閃明啊，佢哋咁走出嚟噶咯。 唔係嘉嘉，姚嘉莉。 你扮同一集，嘉嘉同埋阿田有咩分別啊？大佬， 探討女人心啊嘛， 爭好遠啊！ 探討下女人心。 好，我哋揾佢哋三個女人翻，跟住我哋三個就要開心。 係喎， 都開心係咪？ 今日又話鄧小尊又黃耀祖又曾志豪。 係啊，氣温咧就29度啊，相對濕度咧76%啊嚇。暫時睇咧好似部分時間有陽光，起碼唔會好似咧禮拜六、禮拜日咁樣叭叭聲、嘣一聲，哇要落就落到喊咁啊！真 係。好在我避，好在我避過一劫啫，即係去咗台灣咧。但我睇新聞，哇香港有紅雨啦，即係甚至乎有人員傷亡添，真係大家利是嚇，希望大家都留意住啦嚇。 係嗱，頭先阿豪姐你就講到我哋話即係喺架飛機上面有陣時有啲嘢咧食完 唔攞得嘅， 唔攞得嘅。咁啊係啦，公司有規矩啦 ，OK 啦，係咪？咁但我哋成日話識食啊嘛，我哋要愛惜我哋嘅食物。而家好多地方咧，譬如啲嘢咧過期啊，各樣嘢咧就攞去抌噶啦。但你有冇諗過有人會去執啊？嗱，我哋有講過㗎，不如之前我哋有個咩元朗啊，有啲就嚟過期嘅糖，跟住就一日俾人哋執曬咁樣。 係， 但你有冇諗過，如果有人去執嗰啲唔係攞嚟自用嘅， 係賣翻俾人， 攞出去賣翻俾人，或者攞嚟煮嘢俾你哋食，咁又會點諗咧 ？OK 啊 ，OK 啊， 你覺得 OK 嘅？ 會唔會去攞拜祭嗰啲嗰個咧？ 唔係喎，咁大家利是， 唔係喎，嗰啲先好嘢喎。 即係咩？盜墓者羅拉啊！ 早排有個阿嬸就係去啊啲地方，將人哋嗰啲拜祭完嗰啲執翻嚟洗乾淨佢，再擺翻出嚟買。 好似係 嗱，有一個咁樣啦，係咪？ 好似係有，唔係嗰啲其實反而佢叫咩啊？祭過啊嘛，祭過其實應該可以賣高啲價錢嘅喎。開個光喎，大佬。 但祭過邊個先？都祭喎，想 係咯。大家都係叉燒喎，呢個叫做即係祖先叉燒喎。 係啊，特別好食啊，有祖先庇佑噶嘛，阿媽咁講噶嘛。 你度扶水，如果唔係黃大仙度打個圈啊，都飲唔到啦，係咪先？勁過你啲礦泉水。 嗱，但係今次咧就有少少唔同。今次咧就係話咧有一啲嘅超市啦，佢哋咧就抌垃圾，即係可能有一啲係過咗期啊，或者爛啊各樣嘢咁樣啦。佢哋就攞到垃圾站嗰度咧，就係近住黃竹坑嗰邊嘅。跟住咧就發現咧，每一次咧，當呢啲嘅貨車咧就將超市嘅垃圾諗住攞去個垃圾站。到抌嗰阵时咧，附近嘅居民、外佣同埋一啲士多档嘅铺头就会好似即系，咦？知時間嘅喎，即係紙眉抖數咁樣，計計隻手指， 就嚟卸貨啦。 冇錯，就嚟卸貨，佢哋就會排住隊咧，就執呢啲咧已經被棄置嘅食物咧嚟循環再煮嘅。 O K 嘅喎， 你覺得 O K？ 嗱，差唔多。 佢未壞噶嘛，佢唔係勾臭爛啊、發毛啊、白菌嗰啲未出嚟噶嘛。 但係同時間，佢哋唔係一手交一手噶嘛，即係唔係直接喺個垃圾車度交去你隻手噶嘛。 佢垃圾 佢哋都會已經擺咗落垃圾桶啦。嗱，可能有個大嘅發泡膠箱就執住。咗即系困住咗，入边有可能有火龙果啦。佢话见到嘅有生菜， 火龙果啊， 系啊，佢唔可以走出嚟啊，系啦，就栽住咗有生菜啦，有火龙果啦，有啤梨啦，有番茄啦，有鸡蛋啊，朱古力等等等嘅等等嘅嘢啦， okay, okay. 就已经摆咗落个垃圾箱度噶。但系当架车走咗之后咧， 佢又执 啲街坊啦，附近士多嘅朋友咧就会打开个垃圾桶盖，成箱咧就搬入自己个士多度。嗱，可能你会话。士多咁你攞嚟卖啊？唔系，佢系攞嚟煮。例如， 好 嗱，因为嗰个士多有啲特别嘅，佢咧系会可能系有早餐 A、早餐 B 嗰啲卖嘅。 有啲三文治卖下俾你食。 可能系咁样嘅，咁跟住咧佢就会攞咗嗰啲鸡蛋咧，就有俾记者影晒相，就见到嗰啲嘅员工咧就攞咗入去，就直接咧就摆咗自己个士多入边，诶搬开两只鸡蛋，咦中间有个位喎，就摄一只啱啱喺个垃圾箱入边度执翻嘅鸡蛋出嚟咧。吓、啊，俾人影晒相啦！咁如果去到咁嘅时候，你去个开嗰间士多食，你觉得识食咁样嘅环境识食系咪啱数啊？咁样， 我觉得冇问题。 你都觉得冇问题， 因为好在佢有煮过啫。 我都觉得冇问题。 佢唔煮过我就惊啦。 真系觉得冇问题。 煮过咪消毒咯。 咁譬如番茄嗰啲咧，番茄可能车嚟茄，你就咁摆入口食噶。 番茄噶，所以佢 洗啊嘛。 佢可能 洗过，即系入个垃圾桶噶。 佢呢啲叫做拯救， 正所谓眼不见为干净。 系啦， 所以就唔好谂。 我哋应该要歌颂佢，佢系食物拯救队。 嗱，你两位后生话俾听。 哦，好。 以前嘅以前嘅士多咧，你未见过啦。以前啲饮品。或者啲罐头咧，嗰个日期咧系吸落去嘅， 即系自己吸落去。 系啦，咁好多人咧， 即系点啊？你话 即系以前嗰啲人出货啊，啲嘢咧，时代嗰个 日期 过期咯。 其实可以用少少嘢抹一抹就抹咗佢，自己再吸翻个人类，哦，一个新日期。 即系总之你永远都未到期咯， 冇错啦， 系啦，自己续期啊， 你唔知噶， 系 落期签证。 我哋熟嗰得期，点解你会自己吸人？ 永续啊， 系啊，永续啊，真系。唔系嗱，最紧要系你觉得佢有冇变坏咯，摆落个口感。 实不相瞒，饮品嘅嘢咧好难讲啦， 系， 因为佢始终。密封都好紧要嘛，咁但系佢吸多啊冇嘅，我估嗰阵时我细 一年到啦， 十零岁冇唔得，一个月到一定有噶啦。 即系帮你自己续期啊， 即系譬如嗰啲柠檬茶嗰啲咧，咁啊一抹咗佢就吸个人落去，你唔知噶嘛。 喂，但佢呢个系边头啊？ 黄竹坑， 黄竹坑嗱，问下嗰度啲诊所啊，厕纸有冇特别好卖到，多唔多人肚屙先？如果冇嘅话，咪冇事咯。 系啊，即系如果你嗰区。都冇人有呢啲吐瀉或者霍亂啲問題嘅時候，即係證明佢嗰個都有心，佢都清理得好乾淨 嗱，有記者咧，佢哋就咁形容嘅，佢就話咧，其實喺嗰個垃圾站裏面咧，嗰個環境咧幾惡劣嘅，咁樣咧就話嗰啲咩食物嘅殘渣啦、家具啦、污水啦，都周圍係嘅，咁亦都有嗰啲咩檸檬片啊，甚至煙灰啊，各樣嘢咩都有咁樣啦，即係周圍都有嘅。咁仲有一件事就肯定咗噶啦，頭先講嗰間士多咧，其實士多。是不是可以卖早餐啊？ 本身就可能已经违反了食环噶啦。 食环署咧都有讲过噶啦，其实咧已经喺旧年咧接获咗九宗啊呢一个嘅士多无牌经营食肆嘅投诉噶啦，而且咧系作出咗五次嘅检控噶咯咁样。咁亦都记者朋友咧就问翻嗰个女负责人啦，佢当然系否认啦，冇，我哋冇去垃圾站执过嗰啲垃圾咧嚟煮嘢俾人哋食嘅，冇嘅。佢就话 say no， 但跟住就话咁你哋系咪无牌经营食肆啊？佢就话呢啲我哋。同唔答啦， 我未有牌，即系唔系无牌， 未有牌同无牌有咩分别啊？ 未有牌就系我想申请牌，佢未有啫。无牌系我冇谂过申请牌， 同骨灰庵个原理一样。我而家唔租俾你，因为我未有牌。 未有牌啫，即系未有牌啫。 我唔俾你拜住，因为我未有牌。 你有冇发觉咧？其实真系明目嘅分别嘅啫。嗱，而家呢一单咧，因为佢系俾人踢爆嘅，即系话咧啲街坊食嘅时候咧，唔知道啲食材嘅来源咧喺垃圾桶度出嚟嘅。咁你觉得佢就啊诈骗啦，诸如此类。如果个明目真系调转咗，好似头先阿豪仔咁样吹水所讲。大张旗鼓食物拯救队，然后就话埋俾你听咧，呢啲叫做唔知咩循环回收啊，叫做环保三文治嘅 咩有噶？譬如喺观塘一啲工业区啊，咪有啲嘅铺头就特登开呢啲嘅，就系话啦，咪我哋成日话咩最佳食用日期啊，同埋到期日啊， 佢系执翻翻嚟噶嘛？ 系啦，佢哋有啲执翻翻嚟，但起码佢执翻翻嚟唔系喺个垃圾桶入边度执翻嚟啊嘛。 我呢个直情系 捐赠出嚟噶嘛？ 我直情系呢叫做抢救啊！在水深火热的火坑里面将它失足拯救回来。 你是不是太英雄主义呢？ 咁你会不会食起上来的时候安心了 呢？每一间食肆来讲呢，起一开业呢，一定是拿 A4, 我们所谓的 A4 是什么呢？即是比较靓一点。 最好的。 最好的。 最好的。 好啦，吸引了一班客 人。原来 A4 是最靓的 东西。是啊，是啊，即是 买那些屠佬 的。牛羊那些是一定你用 A4 是什么事。 Okay, 是。 跟住之后呢，好啦，有咗一班客嘅时候咧，一定系会攞 B 货。 就算系啊，我食嗰啲咧，譬如日本啊 ，shabu shabu 啊，放题嗰啲咁样咧，喺香港啊吓，佢就系话嗱，你可以拣嘅199蚊、299蚊定399蚊啦，399蚊嗰啲牛肉就梗系最靓啦，佢永远系咁讲嘅。佢攞第一兜嚟，咁你自助餐你任食嘛，攞第一兜嚟咧，个颜色啊，个原料都系特别靓噶。但咁我俾咗錢啦嘛，我選擇咗愛國兜啦嘛，佢第二兜攞嚟嗰啲咧，已經我覺得係199蚊嗰啲嚟，變色㗎啦，已經係 晏晝切好咗擺喺度 嘅啫，即係佢都係貴嘅， 都 係蝕住兩日嘅， 睇個樣就唔正同一樣咯。 其實咁咪同我哋打工仔啲態度一樣 咯， 啱啱新嚟報道嘅時候，你梗係俾啲 A 貨嘅老細啦，到做熟咗嘅時候咧，開始咦喂慢慢嚟都得喎，喂咁但係而家啲街坊有冇已經驚咗？ 嗱，街坊嘅意見咧，報章就冇問到，但你見到嗰啲相嘅話咧。我估嗰間士多又好，餐廳又好啦，附近嘅街坊都真係唔係好咁喺 度買㗎啦。即係做新聞報道咧，你做咗個職責咧，已經啱㗎啦。即係再之後嘅嘢咧，街坊自己幫唔幫襯咧，就係個人意願啦。係，即係你做咗你自己應該要做嘅嘢咪得咯。 咁街坊食完呢間士多之後，會唔會真係變咗士多啦？ 咁要問佢哋先知啦，或者多士咗， 佢都係想分享呢啲食物俾大家啫。 就算不爱出，但是你总在落幕以后愿意伸出个温暖的手，让感觉不会虚弱，心不会空洞，爱不会太沉重，分散所有的感受，分散生命的节奏，分散你我之间承诺，要哭要忧 黄耀祖， 像我邓兆尊， 风骚快活人。 我哋呢度三个里面呢，其实呢边一个人嘅钱係最易搵嘅呢，即係唔係话佢赚钱喎，只係呢好容易俾人哋招一招手呢就洗咗钱出去呢，你估係边个啦。嗱呢啱啱冇三个呢身份啊背景啊大家都唔同嘅。但你觉得边个即系？ 我觉得大家都容易，不过咧系跌喺唔同嘅地方度嘅啫。 你跌喺边啦？ 我跌喺买衫度咯。 系冇错。 你跌喺边咧，兆尊？ 我跌咗都唔知跌喺边啦。我都话啦，我每个月睇嗰啲信用卡，好似甩百家乐。两格 有边？有边？ 系啊， 系啊， 系啊。 嗱，我 你就女士，你啊，梗系医生啦。 唔系啊， 你咩唔系啊？你一定嗱， 佢多好多烦嘅， 我多好多烦。 阿爸阿妈又要跌， 系啊， 仔女又要跌。老婆要跌系咪？ 所以我咪话我哋大家都跌咯，但系跌喺唔同嘅地方。 系啦，但系如果咧你话易跌少少咧，我感觉吓，可能我会多少少。 一定系啦， 因为譬如衫，如果我间唔少我想买衫嘅，我又会跌落你嗰格陷阱度。咁间唔少，如果我想对老婆好啲嘅，我咪整好似跌咗个少少个格。 哦，你即系讲到我哋对隔篱嗰个唔好。 唔系，但系我仲会无端端跌多你哋一格。 咩啊？ 就系细路嗰度。咁你哋想跌都跌唔到噶嘛？ 细路真系使好多钱。 唔系咯，你唔会无端跌咗落去噶嘛？ 有意外咧，跌 喺 度， 我都惊，因为 三生都过啫。 我想啊， 真系噶、 啊！如果你俾钱，我咪生到我咯。 咁、哦、好，咁你冇噶啦咁。 但系个问题就系咧，即系我头先啱啱听到即时新闻，我就好紧张。头先阿邵尊睇住我话咩嚟嘅咧？觉得新闻好，我开头听唔到个关键字。 系啦， 但我听到另一个重点，就系话同啲僆仔嘅 嘅測試有關，但係咧就話好似係嘥錢，係冇料到喎咁樣。 凌晨顧住咁聽，但係都唔明 白。係啦，因為啱啱我 miss 咗佢開頭嗰個，寫咗咩嚟嘅咧咁樣。一後來我即刻睇翻個即時新聞咧，我就知道係啊，呢啲真係父母錢好易賺。因為咧，你一講到話為你嘅下一代咧做啲咩檢查啊，想唔想知道你嘅細路哇究竟係會即係 未出世定出咗世啊？ 出咗世啦，想知道你嘅細路究竟係做天才啊，定係做蠢才啊？ 咁都有 check。 係啦，你想知道你個仔係林雪定係林峰咧？話佢全部都有得 check 嘅喎。 係啊。 咁我啱啱睇到嗰單新聞咧，真係細路 血統嘅嘢。 好犀利！佢话原来咧，而家坊间有好多咧就话啦，只要用你口水或者用血液，再攞啲 DNA， 就可以知道你个细路嘅天赋同埋性格 系边个范畴， 系 边个范畴 系啦。例如话咧，佢有冇语言嘅能力啦，又或者佢嘅音乐嘅才能有几高几低啦，佢会唔会连呢个都有啊？佢究竟会系？曾志豪咁样啊，定系邓少尊咁样？ 话时话，古菜有冇得 即系 先？ 专一定系多情？ 唔好咁讲， 边个专一边个多情，我哋唔知道。 系啦， 开到边个浸嘅啫， 我哋都冇讲乜嘢。 表面嘅嘢唔好信得唔 准。系啦，可能系你专一咧，佢专一地多情咧， 系啦，都系专一啊咁样。 系啦， 专长添啊，仲要系 平时系多情嘅，能力系专一咯，冇办法啦，可能系咁咧，系咪先？真系嗱，佢话原来全部都有得咁样 check。 几多钱？嗱，我有听过嘅，几多钱？ 夸张咯，我所以话我嗰嚿钱系最易赚嘅。佢起标价4000蚊， 我有朋友 咁你入硬啦，你中硬啦。 但系呢个只系起标价啫。 哦，咁 check 到啲咩起标价？ 唔系起标价4000蚊啫，封顶价最多几多钱啊？80000蚊啊！ 抵啊！ 你买件衫，我谂你都唔会一下就买八 价。呢个人咧好聪明，好聪明。 点解？ 硬啊！80000蚊，如果真系要即刻 check 到呢啲，佢而家讲嗰啲嘢，唔好话 check 一半啦。 系 大把，即系身边嗰个咧，俾啦，老公。抵啊， 系， 但你话俾我听点抵法啦？ 喂，嗱，我解释到俾你知，因为 我 有朋友做过呢个检查，就带个小朋友去同我讲话，你8000几蚊定9000几蚊嘅 检查 个 小朋友噶， 系啊，佢话生咗出嚟噶啦，已经系， 系啦，点解佢话要咁做咧？佢话你谂下，如果佢系运动有天分嘅，我而家成日叫佢学琴，我每个月使几多钱啊？如果我一早知道，喂，原来我抌几多钱俾佢学琴，佢都冇呢边天分噶啦，咁我就进攻第二度啦。原来画画好啲嘅话，喂，你都知啦，而家啲小朋友每个月嗰啲兴趣班啊，学费几多钱啊？学琴每个月几多钱啊？喂，断千计噶、哦，咁你谂下啦，我使10000蚊，我可能我一年啊已经赚翻翻嚟啦，我向好嗰边进发啊嘛。 你系老公定老婆先？ 老公老婆都系咁谂啊。 阿衰佬啊！ 啊、 万一佢其实佢个钢琴又得，体育又得嘅，佢咁样 check 出嚟，我哋咪嘥咗一饭咯。 老婆，佢原来两边都得嘅话，咁我哋就要两边都要谷噶啦。你唔好买包包啦，咁样啊。 唔系，但系其实佢得唔得？你冇眼睇嘅咩？阿、就是啊、老公，你唔得，我都睇到啦。 其实嗰阵时佢做呢个检查。个小朋友得一岁，根本阿爸阿妈都睇唔到，但系佢哋觉得呢个可能系一个指向性，话俾佢哋知可唔可以咁样试下。 有样嘢叫破格 噶 嘛，你知唔知啊？好似跑马咁，血统破格，嗰只马本来跑1600嘅，哇，原来1000都得破格啊嘛！ 嗱，系啦系啦，咁破格咁就唔使破财咯。 睇血统啫，睇血统嘅话咧，即系睇阿爸阿妈个 gene 啊嘛。如果我直情睇小朋友佢嘅口水啊，佢嘅乜嘢各样嘢 check。 你系阿爸，你阿妈带佢嚟睇，我望一望你阿爸个样，望乜你阿妈个样，我都估到系咩啦。唔該，好簡單，林雪定 嗱咁你直接講啦，阿豪仔咁你睇到佢， 唔 係睇到豪仔個樣， 唔好講啦， 老老實實，老老實實，可能如果林雪加埋阿田出嚟嘅。都可以是西门吹雪的喎、 啊，咁系啊破格嘛， 因为我哋唔系真系知道西门吹雪系咩样，我哋睇到个演员扮演西门吹雪系咩样， 可以好嘢嚟嘅，喂你夫妇可以得证嘅、 啊，牛仔你生个仔啊，我讲个笑话你听，有一次咧我哋去睇我细佬生个细仔，一捧出嚟嗰阵时候，我细佬好不经意地就望住阿阮兆祥。因为点解咧？个细路仔个嘴太大啦，原来 咁佢有冇阮兆祥屋企 WiFi 密码先？ 冇，跟住阮兆祥又望住佢。唔系关我事嘅， 关事嘅。但系 原来细路仔会涨，你明唔明啊？ 会变噶嘛？ 涨咗个嘴先， 其实会变噶嘛？我都真系唔好信。虽然 你唔信， 我曾经有收到过呢啲宣传， 你系咯。 佢仲嗱，因为嗰次咧，嗰、那个咧，佢就唔系啊，佢好似有呢啲系用基因嘅， 系 佢仲话赞助，所以佢话咧系唔使钱嘅。但系后来咧，点解我惊咗咧？我真系有同我老婆讲，喂，唔使钱喎，试唔试？你知道我都贪小便宜噶嘛。但系后来我同我老婆讲话，但系咧，即系有啲嘢啊，我觉得又唔好咁早知道。即系譬如嗱，如果佢准嘅，佢同我讲， 会唔会系因为 佢同我讲佢准嘅？佢话其实你个仔咧就都系蠢噶啦。 其实基本上咧，我谂你就唔使栽培佢音乐嗰方面啦，读书又唔叻嘅，咩都唔叻噶啦，佢净系识使你钱嘅啫。 系啊，学定一门手艺啦，攞个车牌啦。 咁我知道咗，咁我点先？ 我想问一下你嗰阵时，你个仔几大啊？ 应该系我谂两岁到嘅啫，两岁零。 因 为 熊仔个大仔咧，你就算你见佢一次咧，你已经知道咧， 系佢， 佢系啊，好似啊，两个谂嘢一模一样，真系惨啊！佢老婆真系惨， 朋友 两个熊仔啊，两 岁啊。因为佢睇个仔两岁，越嚟越觉得个仔唔似佢啊！吓，即系验咗三次 DNA 啊， 都系佢嘅。 错，真系唔系。佢老婆话冇可能嘅，验多次，跟住之后佢终于承认咗唔系佢。 咁好简单啫，带佢朋友度兜个圈，边个 WiFi connect 都得啦。 嗱，豪仔个仔咧就一定系豪仔噶啦，一模一样嘅。因为佢个仔讲嘢好叻啊，谂嘢好叻，呢方面好似豪仔嘅。 咁佢大咗惨啦，豪仔大镬啦。 咪所以我 所以你咪唔需要 check 咯，因为你知如果呢一方面嘅话咧，我个仔应该系呢一方面会比较强噶啦。 但系我觉得咧，其实系咪有第二啲方法咧，都会睇到佢有冇兴趣或者才能。譬如讲真，譬如你话你可以试噶嘛，你同佢画下画，你同佢去试下拣乐器嚟学，佢有冇兴趣？其实好快都知噶。 所以咪系咯，你拣乐器嘅话，第一样唔啱，你要试第二样，全部都系钱嚟。 唔系，但系你信唔信先？ 自己整咗去。 嗱，个问题就系咧，其实佢话准程度系99%咧，边个知？ 我唔信咯。 唔系嗱，佢同你讲话，阿祖话你个仔咧，其实就系音乐天才嚟嘅，但系佢画画就麻麻地嘅。其实冇人知道，因为佢而家得我几多岁啫。佢讲， 但 佢 有科学嗰个证据， 就系 话俾 你 听， 你 个 仔系天才啊。不过你先天性有糖尿啊，咁 系啊，或者先天性阿爸阿妈唔够钱， 心漏咁啊。 唔系呢方面咧，我都系咧抱住一个咧，即系唔好去睇相嘅心态。 啱啦， 即系嗰个唔好睇相， 一系唔睇。你睇咧，你都要自己咧谂下点样去消化嗰个。 系啊，譬如我如果知道咗咧，嗰个命运啊，嗰个即系 好似唔系几好噶嘛。 唔系。有冇计改先？ 我觉得冇啊， 唔系咯，最惨冇得改啊嘛。譬如我睇完之后，如果你同我讲咧，就话嗱，曾生佢真系冇办法做唔到李嘉诚噶啦。不过如果你俾多80,000蚊，我帮你改基因嗱，咁我就睇啦。如果唔系咧，我灰到爆啊，老婆生个仔都做唔到李嘉诚啊！呢铺真系大件事，不如生到过啦咁样。 喂，净系一样嘢好简单啫。而家买啲咁磁带血，你冇中招啊？ 我冇，我冇保存，我冇保存， 好贵啊！ 其实我哋以前中国人都有一种咧，叫做咧沼州。 解释音 准啲， 真系叫沼州， 咩意思啊？ 总之你够年纪嘅时候咧， 弹下佢。 听完新闻，听完新闻翻嚟再讲，唔系呢样嚟噶喂。 未有组织承认责任。当地星期日深夜喺首都科伦坡机场再发现一个土制炸弹，军方成功将佢移除并引爆。国防部长将事件定性为极端宗教主义者发动嘅恐怖袭击，相信系同一组织所为。呼吁传媒暂时不要报道和袭击有关人士的身份，以免在不同社区和族群之间引发紧张情绪。当局会调查情报部门是否存在失误。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2,185点，跌14点；上证综合指数报3,225点，跌4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250点，跌了167点。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5，日元111.93，瑞士法郎1.015，澳元0.714，加元1.337，新西兰元0.668，人民币6.713，英镑兑美元1.299，欧元兑美元1.12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78.58美元，卖出1,278.86美元。天气方面，覆盖广东沿岸嘅高空反气旋正系逐渐增强。在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的气温上升至30度左右。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和炎热，星期四和星期五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呢，首先讲一个道路工程啦，咁就喺将军澳隧道公路去将军澳方向，近住隧道出口落斜位啦，有道路工程噶，而家龙尾排到过去翠屏南村。咁就喺将军澳隧道公路去将军澳方向，近住隧道出口嘅落斜位有道路工程，龙尾排到过去翠屏南村。跟住咧，提翻呢一啲封路嘅安排喺葵青区方面啦。为咗配合市民前往扫墓，直到下昼嘅5点，永贤街同埋永孝街咧都系暂时封闭噶。咁就喺葵青区方面啦，为咗配合市民前往扫墓，直到下昼嘅5点，永贤街同埋永孝街都系暂时封闭。 在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那边近收费广场一段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三号干线七号码头荃湾、荃湾路骏星工厂大厦去九龙、大埔丁角路映月湾来回和沙田岭隧道大围出口。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司机在一个钟头内空转引擎超过三分钟，可被罚款320元，记得停车息事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香港电台第二台复活节有音乐蛋， 同眼睛幽幽地看着这孤城， 不同的音乐作品带给人不同的感觉。轻弹浅唱不夜天，子龙、艾力、阿 Jean 每晚深宵二至六，都带给你与别不同的感觉。香港电台第二台每晚深宵二至六，轻弹浅唱不夜天。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陈生，你哋做咗街坊偶像喎、 啊？唔敢当，大厦管理公司有责任做好防蚊措施噶嘛。 你哋每星期最少巡视大厦公共地方一次，垃圾又清理好， 冚实储水容器，停车场嘅防撞车胎都转咗大窿防积水， 保持沟渠畅通， 冇积水冇蚊患，管理公司就唔会被检控啦。 齐来把蚊灭，预防日本脑炎登革炎。 翻嚟風騷發匯人先，喂，一定要澄清翻頭先嗰個找咒俾阿小尊，無端端彈兩下，豈有此理，真係。 我係話嗰個秒針彈咗兩下， 哦，係係， 快啲講， 其實都係嘅。 點啦頭先， 係又或者所謂即係彈開嗰啲結論先咯， 咁即係咩咧？ 唔收貨啊嘛，唔係啊，呢個咧，中國傳統咧，真係嘅，佢哋啲僆仔咧就話即係滿咗一週歲嘅時候咧。就話啦，喂，想睇下咧，佢大概將來性格發展會係點樣？ 係 咁會點咧？佢就話啦， 開個命盤咯，係咪？ 係啊，唔係佢個週應該唔係講緊一年嘅，佢應該係講緊係咪即係滿咗月定係幾多咧？佢、 啊、 就會喺前面咧擠曬一紮咧嗰啲即係唔同嘅日用品，即係譬如話有筆啊，可能又會有咩琴啊，有啲用具咁樣咧。咁然後就叫個僆仔咧爬緊嘅時候咧，即係仲係即係未識行、未識講嘢咧，就喺嗰堆物品面前爬，捉到邊樣就會咧覺得就譬如話哦。诶、欸，阿官爷，佢咧就拎住咗一个毛笔、 啊， 就会觉得咧佢咁细个喺乜嘢都唔识嘅情况底下咧，佢会自己识得拎支毛笔嚟玩咧，就因为佢 有缘啊！ 佢天生咧可能系中意写文章啦，有文采啦， 即系细路仔嗰啲咧埋周嗰啲玩游戏嗰啲咧， 真系噶，好搞笑。譬如如果佢攞咗个银币，诸如此类，就会话佢中意钱，可能系做生意嘅，系啦，话佢细细个咧就已经中意攞呢啲嘢啦，又或者譬如佢如果攞啲衫裤啊嗰啲咧，会唔会可能就话哦，佢第时又会即系中意嗰啲扮靓啊，可能就会唔中意噶啦。古老相传， 系啊，以前真系咁嘅。 系啊，就叫找咒，嗰、那个找就真系攞啲嘢咁样。 俾把剑你，俾个公仔你拣。 即系类似呢啲咁样咯。其实我觉得 定系冇嘅咁样。 其实咪即系同而家啲父母攞成八皮嘢出去，就话要做个基因测试一样。 喂，有少少唔同喎、啊。你讲到基因测试嗰样嘢咧，真系有阵时你个 gene 系有关系噶嘛。但嗰个嘅话，可能只不过个小朋友佢拣咗红色。嘅琴系因为佢觉得红色吸引咯，其实系同个琴啊定系支笔啊嗰样嘢冇关系。 如果根据嗰啲叫做古老相传咧，佢、啊、就会觉得点解佢会红色嘅琴会吸引到佢咧？ 因为佢可能净系中意红色咯。 咁啱就系因为有个琴嘅元素，佢、啊、就会觉得咧应该都系佢嘅性格系引到佢嘅。 咁啊死啦！如果你啱啱变咗今次系红色嘅笔， 唔系即系 你就攞咗支笔就以为系咩啦？ 以前嘅以前嘅滴血认真一样啫嘛，一用唔埋。就唔係你嘅，嗰陣時係認為係啱噶嘛。 其實同埋最後就睇下你咧，你信唔信即係性格改變命運咯、 啊？ 其實如果你信嘅話咧，咁你真係可以唔使驚噶。 喎，八萬蚊做完出嚟之後，哇，老婆全部嗰邊都負數喎，全部都培養唔到，你可以改佢噶嘛？ 但跟住你就話性格決定命運咯， 私人醒佢嘛， 幫跟住就話點解你唔喺我使八萬蚊之前，你講呢句説話咁啊嘛？ 咁你估攞八萬蚊嚟 check 基因好啲啊，定係攞八萬蚊嚟 check 下係咪自己親生弟弟咧？真係。嗱，今日咧就有人赞我嘅，转头咧就希望大家可以打嚟，即系喺呢个特定嘅行业里边赞一赞。放假啊嘛。 深一日，你记得亦是昨日甜蜜，我的新生活，却固执地为漂亮，旧事固执。任当初分秒再融合，伴着相爱对象未能够结合，是几经挣扎至明白到，记得纵使记得错失了的爱还是错失，最美好的结尾留低缺陷未行成熟的勇气，预备新一个年度快乐地大笑祝福你，从遗憾的季节找新的里程碑，求爱给光阴处理，无后顾之忧，豁达地爱新的美，来年重遇你。定梦中都妒忌，你的新经历，别困于浪漫约定，活在记忆，任青春小说再沉溺，但我与你灿烂未来也缺席。幸福的终结过程是痛，叹息也许叹息，痛惜过几次然后爱惜，最美好的结尾留低缺陷未行成熟的勇气，预备新一个年度快乐地大笑祝福你，从遗憾的放弃，完整你后记，能诚实地对你预备，新一个年度着日记，碰上新的你和怀念讲再见，找新一个自己。 坤哥啊，和怀念讲再见，系啊，早排我都见到佢嗰个爆机相就 系 好鬼劲。 系啱啱开完咧，佢另啊第诶、应该系第二个嘅红馆演唱会啦，哇！啲腹肌劈晒出嚟喎！ 嗱，唔好同腹肌讲再见啦，系啊，我哋梗系希望佢 keep 住啦。阿小川啊，你都系 唔紧要嘅，咁远距离画都画到上去嘅。 唔系你都 keep 下 啦。 嗱，说话不系咁讲。 头先唔系我哋讲噶，头先有嘉宾仲要同你 friend 咗廿年嗰啲，见到你即刻啊！ 咸鱼青菜各有所爱啊， 系啊， 何苦咧？系咪先 ？OK 嘅，我哋俾啲刺激佢。我发觉原来少尊呢个系少咗死穴嚟嘅， 系咩？ 佢头先我哋讲咩咧，佢都可以话，诶、哎，冇所谓啦，咁样。你讲呢个咧， 佢緊張 啊！佢想俾你講啫，佢諗住哇，你嗰副啊， 乜隨便講冇所謂， 一副骨頭咁樣，你瘦到咁樣，你話我有個小肚腩，我嗰個型個就型個點喺呢一度啊！ 我小排骨 錯啦，我嘅我吸引女性嘅嘢唔係呢方面， 咁啊我都知嘅， 係邊方面？ 而係小肚腩下邊嗰度咯， 邊度啊？膝頭哥 嗰個強而有力嘅嗰對雙腿啊，係咪先？ 係你講 嘅 啫，係啦，真係。不嗱，頭先我哋話人讚我讚人咧，咁我哋十二點半之後咧，我哋而家都有特種行業嘅稱讚。赞服务啊嘛，咁啊嗱，假期咧，即系头先我同阿祖有咬咁样咬过， 系咧， 我喂，其实假期可以不如赞下啲导游啊、啲领队啊咁样，但阿祖就好担心， 我有担心啊，即刻话喂，因为而家咧好似唔系好多人跟团， 都有嘅，都有 有嘅， 即系少咗嘅话咧，会唔会咧要即系要多谢领队啊，即系带队嗰个咧难咗咧咁样？ 唔系，因为我哋两个后生咧，就中意自己去啊嘛。 阿少尊，你系跟团系咩噶？ 我呢摆就明系自己偷走去嗰啲人啦， 系啊， 啊我见过，因为我有一个去咗跟咗个团去拜佛， 会噶会噶。 以前嘅咧就好似话带二三十人，但系而家个领队真系好辛苦，带八十人。 系 唔系啊？喂，一个人点样 睇啊？ 八十人啊，哇！大班教学喎，呢啲真系 眼都睇唔住， 冇办法，真系好辛苦。 即系我虽然我好中意自由行咧，但我对上嗰一次咧，譬如去芬兰嗰次咧，我去到中间我都话。其实跟团都真系有跟团嘅好处， 啊、 我又唔使咧逐个站去揾地方啦。你知唔知？譬如谂嘢玩都好烦噶嘛。咁啊，所以就算去到芬兰，我最后都跟啲 local tour 咧，都可以享受佢半日咧坐佢啲车周围走咯。我都觉得话真系叹啊， 因为唔使谂啦， 你又唔使谂噶嘛。系啊，嗱，咁啊，因为长假期就今日就 last 噶啦。咁 嗱，长假期 都叫系今日 啫。但因为咧放假咧，学校嘅假期咧有啲未， 嗰啲就未嘅， 变咗咧，我估都有几多嘅朋友咧，而家系出咗埠旅行嘅， 系啊， 或者你哋出国。可能出完埠旅行啦，遇到啲好嘅导游嘅话咧，欢迎你18723881872388，而家可以打电话嚟赞下佢哋。 系啊，导游领队都无人欢迎嘅，即系你会唔会有一啲 短程又得，长程又得？ 系啊，不过短程咧，而家啲导游咧，而家兴嗰种系咩咧？自己集赞噶嘛。 系啊，系啊， 嗱，我哋喺江门等啊，直接上江门等噶啦，唔落嚟噶啦。 好多一日团噶嘛， 系啊，嗰啲唔知仲有冇得赚咧？如果嗰啲都做到服务好嘅话咧， 一流啦， 就真系 perfect。系啊，就真系 perfect 噶啦。嗱，电话号码18723881，18723881啦吓。咁啊，导游领队，咁啊，希望大家都可以喺一间咧，即系我哋十二点半就听你电话啦。而家打定嚟都无人欢迎噶啦吓。 好好好，嗱。睇到呢一個咧，我唔知道，我未見過，可能係我孤陋寡聞啊嚇， 偏嘅啫，真 係點都打個底先啦。導盲犬 係 即係大家都會好即係尊重佢，都會覺得咧啊，佢哋真係可以幫到一啲咧有視像問題嘅朋友啊，咁係好事嚟嘅咁樣係咪？你哋有冇聽過？原來除咗狗係可以做呢個工種之外，有咩其他嘅動物係有提供呢個服務嘅咧？ 香港都有嘅。 香港有咩嗱？ 唔係香港都有呢種動物啊！ 係有導盲犬啊嘛，但我就話唔係狗。 我知啊， 導盲 每個禮拜兩次嗰啲。 哇！你真係知，即係識得嘢多。 每個禮拜兩次嗰啲馬， 今日都有 馬仔啊！ 啊！你聰明喎， 即係嗰啲係為你條財路導盲啫係嘛？ 真係導盲， 我以為你哋兩個，你知你兩個馬迷你兩個馬迷一間原來搞個爛 g 出嚟就話，梗啦，點條路你行啊？跟我馬係重財， 死路嚟， 導盲 啊嘛，但今次係真㗎， 真係導盲馬， 係啊， 咁犀利， 原來咧 細細只嘅， 係點樣 嘅？ 點樣 嘅？馬仔嚟嘅，原來喺2001年咧喺美國嗰邊咧已經有呢個導盲馬㗎啦，啲難讀啊呢個字， 導盲馬 係啦。跟住咧，佢而家咧就去到英國啊， 係。 咁我想問下啦，即已經有呢、這個佢哋受緊訓練，點解有啲人嗱？其實我會話成個處理咧，同大家見到嘅導盲犬好似嘅。 係。 譬如而家英國咧就教緊呢一隻馬去搭地鐵。 係啊。 嗱，首先個最大 個地鐵咁大個位㗎，可以 細只馬 嘅啫。係啦，有啲係大馬小馬，即譬如你帶個仔去玩嗰啲咧，有啲咩細只重啲嘅馬嘅。 小重馬同埋大重馬。 係啦，細過一隻傲犬嘅。 我细嗰只，但仲唔 系喎？但我睇张相， 好大只噶 咯。我睇张相又唔觉得细个喎。嗱，我俾你哋两位睇下啦。 我睇过， 佢个人都有三个，即系佢马身嘅长度都有三个人咁阔噶。 我呢只真系嗰啲矮脚小种马 啦， 真系。 系啦，但系佢就呢一种嘅马，咁亦都有另外一张相咧，就见住咧，佢真系学紧啊！佢喺英国嗰度搭地铁。 哎，好搞笑喎！ 搞笑啊！ 点解要咁做咧？点解一定用马咧？ 所以就请你哋估下， 优雅啲。 唔系优雅啲，亦都唔止系噱头。佢喺功能上面系有一样嘢系胜过导盲犬， 因为佢可以顺便落飞。 帮你 即系话，你又有只马，我有只马，我哋不如赛一赛马先啦，咁系嘛？ 唔系，佢应该嗰个马背可以孭到好多嘢。 所以咧，譬如如果你多嘢拎出嚟嘅，譬如我本身就系想做外卖仔 啊， 但系呢排视力唔好。咁我但有杜麻麻喎，我就可以孭埋啲飯盒上去。 呢、這個都嗱，我唔知嗱，你會話可以係一個好處嚟嘅，但理應就唔係最大嘅作用。 Okay, 我跟佢行得咧會再容易啲，因為咧佢有個馬蹄踏踏踏，咁就好似咧發出聲響，係啦。 都唔係呢一個， 可以唱歌。跑馬了， 點解咁都要唱歌啊？ 因為我好耐冇唱歌， 可以影相啦，不如話影相十蚊張十蚊張， 係喎，係咪先？應該好喎。 有最大嘅分別就係、是。年龄嘅分别， 因为马系可以 系咩？我真系唔 知道。我知道呢个就系最大嘅分别。佢话其实 老马识途，越老越好， 佢就识翻屋企啦。 系啊， 佢直情你翻坐屋企，佢都识带你翻屋企。 冇错， 你唔讲，我以为马得十一二岁 嗱，我都以为，因为嗰阵时香港赛马， 你哋两个赛马，我睇有啲点同啊，你哋。 佢哋去到十岁就退役，系咯，就自己开心去玩。但系话原来呢一种嘅导盲马嘅话咧，佢哋咧系可以活到35至40岁。 咁犀利噶！ 咁变咗咧，最大嘅分别就系你知道啦。嗱，如果我系一个睇嘢唔清楚嘅人，我需要一只导盲犬 咁样啦。希望陪好耐噶嘛，要 咁可能你最多都系可以去有要一啲时间。 咁样 系，即系十年可能都系最多，佢自己要训练咁样啊嘛，年纪大又唔得。但系佢话，譬如好似咁样嘅话，佢可以有35至40岁嘅寿命嘅话，可能真系可以陪住嗰个主人一世咯。 哇，正、 啊！我真系唔知啊。 同埋我真系觉得系坚咧，你攰真系可以坐埋上去噶。 我估呢一隻馬睇你幾重啦，佢通常最多都去嗰啲即係農莊嗰啲咧，都係小朋友坐嘅啫，大人都唔坐得噶，大佬。 嘥咗真係，但係幾好。 啲馬咧，香港19至10岁退役噶啦嘛，退役之后做咩啊？就係、是、配种啦嘛，佢可以配20年种，几好啊！真系 你嗰种系属于羡慕啊， 羡慕 定系戥佢阴功啊？ 哇！日日坐喺度斋配种几好啊，斋食饭。 唔系喎，即人都干噶喎，马干噶咯，嗰啲 搵到 partner 咪又搵到噶嘛？ 惨、啊， 但佢配种嘅话，佢有好多个 partner 喎，马 就系咪？咁但系佢而家即系有冇话系可以俾我自己选择系拣导盲犬啦、啊，定导盲马 啊？呢一个咧，我就 有。仔细个， 又未去到咁仔细 嘅。试行啫，未真系正式嘅。 因为首先我话咧，喺美国嗰边咧，其实2001年咧已经有 了。啊，美国2001年。 不过咧，而家咧就去到英国啦。咁首先第一步咧就话咧，佢哋都要接受为期2至3年嘅训练噶。跟住咧，而有一啲咧就由训练员而家带紧佢咧就去搭地铁，因为咧想佢哋感受一下车厢里面嘅声音啦、个气味啦，同埋人比较多啊。 系。 佢哋会唔会惊嘅咧？咁样，佢就跟住话完成咗训练之后咧，就会服。即係幫手服侍啦，真係一位51岁嘅朋友。咁、你諗下啦，可能如果佢即係只馬有30至40岁，即係嘅壽命咁長 嘅話，咁應該 就 OK 啦。 即係可以陪住佢一世，唔使到時又要再轉過第二隻。 我啱個年齡啊，等我諗先。 係啦， 有冇話淨係呢一種小種馬先至個服從性好啲啊？ 應該係呢種小種馬嘅，因為咧，首先如果你講真，你個 size 太大嘅話咧。你點入屋、啊？ 真 係 入唔到地鐵真 的，冇乜入，係英國先，係 英國先得 嘅。真係英國咗要叫騎警啊， 係啦，騎警先啦。 佢仲話咧，呢一種嘅小馬咧，可以協助一啲視障人士咧，仲可以治療到抑鬱咧、焦慮同埋學習障礙嘅朋友。點解咁樣講咧？佢話因為本身呢一種馬咧係好有愛心嘅，亦都好中意人哋摸佢啊嗰樣嘢，亦都唔會太容易咧就會受驚恐啊嗰樣嘢咁，變咗咧一對一有陣時可能睇唔到嘢嘅朋友，佢哋都可以同佢哋即係需要鼓勵啊，俾嘢佢哋食啊，好似養一隻狗啫，話冇乜大分別嘅，但係佢個 size 就大咗， 同埋只馬 啲添啊，一粒糖搞掂啊， 係啊係啊，喂，同埋只馬咧，應該係咪可以再穩陣啲咧？即係驚佢受騷擾嘅話咧，你幫佢戴眼罩咯。你哋最熟噶啦， 系啊，羊毛面裤， 系啦、啊，耳罩啦， 戴眼罩，其实我真系 OK 喎、啊， 防晒眼罩， 同埋嗱，老实实，佢哋认路咧，即系喺我粗浅嘅 Discovery Channel 嘅知识咧，真系我觉得可能马认路嗰、那个即系技能咧，真系天生噶、 哦，即系认路叻啲嗱，佢呢度冇讲，但系佢话咧，佢呢样嘢一定系好叻嘅，就系佢知呢一种训练小马咧，虽然而家就话喺导盲马嗰度用啦，佢、话但系呢一间公司喺英国咧，喺8年之前咧。已经咧开始训练呢啲马咧喺一啲疗养院入边啊，陪一啲嘅病人啊，作为呢个疗程嘅一部分啊。因为首先咧，佢哋咧，会觉得佢哋啊， 即系动物医生嘅原理 系啦，有少少动物医生嘅原理啦，就可以帮手啊，大家摸下佢，俾嘢佢食啊，佢亦都会好温顺啊咁样。所以你谂下咧，我见到呢个报道之后，我都觉得哇，导盲马、啊。不过讲真，香港应该就好难 好难啊，真系，我谂即系就喺投注站有嘅咋。你如果 嗰隻都係假㗎， 系咯， 投注站有㗎， 同埋我覺得你喺香港咧呢鋪真係大件事啊，真係引起轟動啊！我諗咧嗰個服務使用者咧。 佢应该一个钟都淨係可以行到一个地铁站㗎啫。无数咁多人扯住佢。 上次走嗰隻出嚟都已经咁大件事啦。 边隻啊？ 有隻马走出嚟咩？你唔知咩？ 係咩？喺 马路度行㗎隻马。 啊系啊。 都出嚟。系啊。我记得走出去吐露港 啊。咪就系啦。 我唔记得哦，真系肯定会。 马路系马定狗？ 马路真系有马嘅。 嗰次佢系咪马嚟咧？唔记得咗咯。喂，你谂下，真系净系过下拉头马引啊！啲人我谂勒都勒唔住。 但系记住，就算喺英国见到嘅话，或者美国啦见到嘅好啦，即系同我哋平时见到导盲犬一样。嗱，虽然呢个我唔系睇报道讲嘅， 唔好 立 乱 撩 佢， 撩佢，俾翻个空间佢哋，因为佢哋有佢哋既定嘅路线图嘅。你无端过去搞佢嘅话咧，可能会搞乱咗佢哋。 最紧要系咧，唔好问佢攞贴士，佢真系同佢哋唔 friend。 摸下你个码头，你帮唔帮我啊？好唔好啊？ 灵魂未失忆，一早记得是你，神情未捉住，一早已死心跟合跳，已经心醉梦死，情人未相遇，一早耗光运气，长眉眉张大，一早却幻想得美丽，你开花已浸死。 明日花啊！电话号码18723881872388啦。我哋咧今日人人赞我赞人人咧，特种行业就系想赞下啲导游领队。 啱啊啱啊！ 系啦，有冇遇过一啲你觉得即系好好服务嘅？譬如可能冇问你攞 tips 咁多嘅， 系又或者你觉得你俾个 tips 咧系好抵嘅， 系 因为冇佢嘅话咧，成个旅程变得不一样啊。 系啊， 所以就欢迎大家打电话俾我哋咯。 系啊，我估咧可能有一款嘅即系领队咧，啲人最中意嘅就系咧会带你去当地咧揭啲窿窿罅罅，买嘢啊。 边平啲啊？ 系啦，边度平啲啊？即系你可能会当咗佢系权威咧，即系盲公竹咁样噶嘛？ 即系总之咧，佢嘅服务咧系细心嘅、周到嘅，甚至而家有一啲咧系私人领队嚟噶嘛？即系可以包团。你上次都俾咗嗰个广告我睇啦。 哦，系啊，系啊， 系啊，即系可能你去到啲欧洲嘅地方唔系咁熟路嘅，有埋司机啊，有埋领队就帮你嘅话，你有个咁样嘅经验嘅话咧，欢迎你打1872388 1872388同我哋分享一下。人人赞我，我赞人人。今日我哋就赞下啲。旅游导游领队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邓永盈报道新闻。民主党过去两个月以神秘顾客等方式到多间声称提供儿童天赋基因检测的公司调查，发现收费高昂，宣传内容夸张，更加有可能有违医生专业守则，容易误导消费者。调查发现测试收费由4000元至80000多元， 機構聲稱會從兒童口腔或者血液抽取基因樣本，經基因圖譜排序分析兒童的天賦和性格，例如語言或者音樂潛能。家長會獲發一份相關報告，但多篇國際學術研究都質疑這類測試的準確度和成效。調查又發現，其中一間機構以中大醫學院一名教授做代言人，民主黨質疑是否有違醫生專業守則，將向中大和醫委會投訴，又指這類調查可能違反商品說明條例，會向海關投訴，衛生署亦都應該加強監管。本港今年至今有超過60宗麻疹確診個案，衛生防護中心說相信在機場的爆發已經受控，由於鄰近地方有嚴重爆發，很多旅客進出本港，預期未來仍然會出現零星個案，但相信社區出現大規模爆發的風險不高。衛生防護中心說，當日後疫苗供應比較穩定和充足，會考慮擴展機場麻疹疫苗的接種服務。他又說，在本港、澳門、台灣和沖繩，不少個案的患者都確定接種過麻疹疫苗，但仍然受到感染。當局要分析和研究他們是否對疫苗沒有反應，抑或是過了多年免疫力下降至保護力不足。立法會聯席事務委員會在長三角訪問的第二日，到訪位於上海的張江科學城，了解創新科技設施配套。港澳辦副主任黃柳權陪同參觀的議員和隨團官員，被問到逃犯條例修訂是否中央的硬指標，是否中央的硬要求，以及民主派議員退出訪問團，黃柳權說今日是來參觀。青島今日開始舉行解放軍海軍成立70週年慶祝活動，明日會舉行海上閱兵，多國艦艇和海軍代表團已經抵達青島，當局加強在青島沿海地區的保安，多名便衣警察和義工巡邏，近海的商店要暫停營業，貼出告示要放假幾日。有餐廳的負責人早前說，接到當局要求，這幾日暫時不能營業。另外，記者早上在青島海邊拍攝期間，有便衣警察走近，說因為保安規定不能夠拍攝海邊情況。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和炎热，星期四和星期五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 76%。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首先讲返啲封路啦，咁就因为有煤气泄漏，喺柴湾嘅长里街介乎康文街至到吉盛街一段需要全线封闭㗎，驾驶人士请你改行其他道路。咁就因为有煤气泄漏，柴湾长里街介乎康文街至到吉盛街一段需要全线封闭，驾驶人士请你改行其他道路。咁另外呢，喺将军澳隧道公路去将军澳方向，跟住隧道出口嘅落斜位，因为有道路工程，一大车多，龙尾排到过去翠屏南村。咁另外咧，为咗配合紧急道路维修工程，直到今日嘅下昼五点，启德隧道去尖沙咀管道内嘅快线，以及喺东九龙走廊去尖沙咀介乎新山道至到浙江街之间一段快线咧，都系会临时封闭噶。咁而家一带都系比较车多噶，经过请你都要小心啲啦。咁就系为咗配合紧急道路维修工程，直到下昼五点，启德隧道去尖沙咀管道内嘅快线，以及喺东九龙走廊去尖沙咀介乎新山道至到浙江街一段快线系临时封闭。在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和慢线落湾仔暂时正常。红隧的九龙入口都是近收费广场一段车多。最后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蚊可以传播登革热、日本脑炎同寨卡病毒感染等疾病，要避免被蚊叮咬，就要做好保护措施。 记得着松身浅色的长袖衫裤，按指示重复用含有鼻蚊胺的驱蚊剂，不要在丛林逗留，外游返港后不舒服要即刻看医生，话俾佢知行程细节。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为你加添爱的复活蛋。 我系李敏，敏感时刻嘅敏大人。 我系 Kitty 崔洁彤， 我系魔莉。两位靓女，如果要喺屋企只复活蛋入面加啲嘢，你会加啲乜嘢咧？ 我会放啲笑话落去，咁佢咪变成一只笑蛋咯？ 咦，咁我就做拆蛋专家，将啲笑话放晒出嚟，咁大家就可以开开心心啦。 二台为你加添爱。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全民造星又点止一个姜涛 BB 啊？ 如天空不见了，海都不见了，此际大世界得一位紧要，凡嚣声不见了，嚣张多半秒，逐个大结界对抗者飘摇，旁观者不见了。 参加选秀节目的 Oscar 本身是音乐学系出身的，钢琴、小提琴、中提琴、管风琴、无伴奏合唱全部都难举不到，虽然没有在选秀之中胜出，但就得到唱片公司的留意，成为今年的新人之一。首次派来作品，作曲 Eric Kwok iPhone， 填词林宝，编曲张子坚，监制 Eric Kwok 张子坚。 天空不见了，海都不见了，此觉视线里搭了道木桥。 陶旭伦 Oscar 的作品《二人一世界》。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赞赞我赞 赞 赞 赞 我赞 我赞 我赞 我赞。 嗱，1872388，今日我哋人人赞我赞人人咧，就想讲下啲导游同埋领队嘅，咁啊欢迎你可以打嚟赞下。咁喺呢个假期期间，嗱，我举手，我对上一次跟团咧， 好， 其实都已经系讲紧，我谂起码有六七年前，啊唔止，我谂八年都有啦、嗯。但系嗰次咧就去个金嘅团嘅，真系好金嘅。 边度咧？ 去丝绸之路。哇！咁佢仲要系探险团，即系唔系话咧啊，俾你坐巴士唔知点样去咧？佢讲到明嘅，有骑骆驼就一定有噶啦。但系佢话有六至七日咧，我唔记咗几多日就是在沙漠度瞓帳幕嘅露營，咁所以仲要坐越野吉普車嗰啲咁樣嘅，即係總之個暢遊絲綢之路啊，又敦煌啊，即係入埋樓蘭，咁可以咧睇古蹟。 冇樓蘭到你啊？咁 係啊，冇樓蘭到我。咁所以咧，首先嗰一次個團費咧金到爆炸 嘅。我想知道係你一個去定 我一個去，兩個去俾唔起錢 啊！ 一個去金到咧，講俾人聽咧，每一個人都話我傻仔嚟。 你真係幸福啊！對我嚟講，你可以一個人去。 好多年之前啦， 好多年之前啦，仔都未生嗰陣時，係、哦、啊，因為 都可以㗎，生活你揀㗎，主宰喺你手，星格決定命運啊，小尊。 40000蚊啊，嗰陣時。 幾多年之前啊？ 咪就係話六七年前咯， 淨 係去嗰、那個。 咁又唔係真係好貴六七萬。 唔 係， 但係因為 40000蚊， 但係啲人要去一次嘅。 係啊，但係啲人聽到40000蚊就話我去歐洲啦，因為佢哋永遠都覺得你去邊啊？你去蘭州啊？我去歐洲啊咁樣。但我都覺得抵嘅，即係因為你好難會自己入到去嗰啲位 嘅嘛。一個體驗，又或者咁講，如果冇一個咁樣嘅團，或者有一個好嘅導遊帶你去嘅話咧，你都唔會感受得到嗰種瞓沙漠嘅感覺。 係啦，嗱，咁嗰次咧，嗰個領隊咧就相對嗰個作用咧就真係不及個導遊啦，因為其實大部分都知道領隊就幫你由香港帶嗰度打點一切嘅啫。咁但係佢人生路不熟噶嘛，入咗沙漠。真係靠個導遊，個導遊咧就係好資深喺佢哋，譬如話新疆嗰度就玩咗好耐㗎啦咁樣。咁咧我仲好記得嘅嗰個導遊叫小顧，咁咧佢就話咧佢根本幾十年咧都係行嗰條路線㗎啦。所以咧譬如話邊度會有機會可以即係揾到嗰個位置啊，邊、條路可以行啊，邊度可以睇到海市蜃樓啊，佢盡量都提醒大家咧。 你係最終有冇睇到？ 睇到啊， 係咪因為佢阿小顧教你路，所以你就揾到啊海市蜃楼去睇。 其实都唔使嘅，因为咧佢海市蜃楼嗰个现象，总之你天气热啊，嗰、那个地方咧系啦，咪但系你仲要附近咧有啲湖泊，咁佢有水晶嘅反应咧，所以佢间唔时都会提一提你嘅。咁啊，佢就话俾你听，如果出现咗咧，佢就会同你讲咯。咁嗰次咧，我就觉得呢、這个呢、這个小顾呢、這个呢、這个导游咧，就真系会譬如好尽责啦。 小顾系女定仔？ 仔嚟噶， 我都估到噶啦。 系啊。 如果唔系就点啊？ 女点会喺沙漠度玩咁耐？ 好难啊，真系喺个土 皮肤好啊嘛，系咪啊？ 真系皮肤好， 一日冇沙喎，长期系咪？ 系啊，最好咧就系譬如咧，佢哋我哋每一团人嘅即系嗰啲成员嘅要求都唔同啊嘛。譬如我哋呢啲咧，可能想听佢讲多啲故仔嘅。咁、有一团人咧，佢就嗰、个团友咧好中意影相，佢就周围咧就问佢喂边度想影星星，或者咧边度影嗰啲风景，我要影嗰啲即系譬如话嗰、那个难影啲啦。譬如我想影嗰个沙丘，去到嗰啲睇嗰啲即系。古迹啊嗰啲咧，佢真系厉害过，佢可以每个人都安排到。譬如话你要睇，你要影星星咁啊得，我夜晚我话俾你听，你几多点开始啦？你喺度曝光喺边个方位影咧？嗰度星星会多啲嘅。甚至乎咧，佢连即系话拣即系扎营嘅地方咧，佢都会提埋你话嗱、如果扎咗喺呢度啦，你去嗰度高啲嘅地方可以睇到。咁、我觉得即系嗰次咧，就觉得佢唔系净系即系掠住你水就算数， 系 佢真系带你玩，带你睇，讲好多嘢。咁啊，同埋佢会尽量即系都照顾你。最紧要系佢走得出去嗰个沙漠， 系 中间原来试过收唔到卫星嗰、那个即系导航咧，真系会收唔到噶。嗰阵时候我都有小惊，我话唔系嘛，收唔到。 紧要佢哋 做 戏咋， 真系识，真系 夜观星象嗰啲啊。 系啊，所以我觉得譬如特别系呢一种咧，你会觉得喺一啲特种嘅环境里边，即系譬如你唔系普通嘅日本嗰啲咧，嗰啲冇导游，你自己识行啦。 即系你喺边度买嘢嗰啲，你而家有个 Google Map， 你都好容易揾到地方啦。 即系呢一啲系特殊环境，基本上系得佢做主场嗰啲咧，你会零舍咧觉得嗰、那个导游咧好 man 啦、你会觉得佢零舍正咁样嘅，系啊，呢、這个就嗰阵 好好嘅经验， 系 小顾， 小顾系啦。 阿赵尊咧，你去旅行有 有，你哋可能好耐冇跟个团啦，应该系嘛？ 我对上一次系17岁咯。 我对上一次一个钟头，唔系一 个钟头前， 一年前， 一年前 就系我跟一个空中少爷嘅朋友嚟。吓，你一团人，你唔好跟我去啦，我同你去啦， 我带你哋去咁样。 佢啊带晒我哋去嗰啲即系平嘅地方啊，或者系呢度抵，嗰度唔好买，嗰度贵。 当地 嘅即系抵同埋名胜嘅嘢， 系唔系啲大嘅铺头，系一啲小店啊？嗱，呢度食嘢唔系咩名牌子嚟嘅，但 系 好味。 系啦，或者系同一件货物，你喺大商场买啊，譬如800蚊，带你买500， 哇！ 一模一样，真嘢嚟嘅。 系，但呢个系好啊，呢个系你朋友， 系啊， 咁巧佢做到空中少爷啫。 同埋系细团啊，系咪啊？即系带一 group 9人啦， 系啦，咁啊就可以满足到大家多啲即系唔同嘅需要咁样啦。嗱，呢个系小朱嘅经验啦。我记得咧，我唯一一次嘅啫，就我17岁嗰阵时，就系第一次去日本旅行， 系 咁就系跟团嘅。 我真系好耐之前咯， 第一次出门啊嘛，咩都唔识，但我都好感即系。以前睇戲咧，咪會見到或者電視劇好多導遊呢啲角色喺個旅遊巴度咪猛咁講咁嘅，佢都有嘅，佢又會講下嗰啲歷史啊，嗱呢一邊又點樣啊，個廟又點樣啊，即係對於一個小朋友嗰陣時咩都唔識，聽佢講呢啲故事，我覺得佢講故事 好 動聽，係同埋跟住咧發生咗一件事嘅，就是、有幾個團友咧。成日遲到，即係我哋咪要集合嘅啦。五點我哋就喺呢度啦，我哋六點要去到邊一個景點啦，咁樣噶嘛。成日遲到，搞到全車人等佢。我好記得呢一個咧，就係佢用咗一個方法喺所有人面前話佢哋，但係冇人難堪嘅。 係啊， 因為佢又要需要話俾所有人知，嗱，我做咗嘢㗎，就咁樣喺大家面前度講啦。亦都話到俾佢哋知，但又唔想佢哋即係一嘢就掟落去，你哋唔好遲啦咁樣。佢係好有禮貌去處理呢件事，就好似一個笑話咁，不論係。遲到嗰個人或者其他人本身係嬲嘅，都變咗哈哈哈哈笑咗出嚟啦咁樣。咁所以我覺得呢一個咧係，呢、這個導遊好叻啊咁樣咯。 係啊，嗱咁啊17388啦，咁啊大家都可以打嚟講下咧，你有冇撞到一啲你好想讚下佢啊，服務態度細心，甚至乎幫你解決一啲難題嘅。係啦，咁啊領隊導遊都冇人歡迎嘅，電話號碼17238818，先聽第一位聽眾先。 Hello， 你係邊個？Alice， 我系啊 ，Alice 啊， 你好，恭喜快活人，有邵尊，有黄耀祖，有曾志豪， 电话俾你哋啊， 好啊，你想你去 多谢呢个领队， 好啊， 佢系喺我系系旧年咧，我去潮州旅行嘅， 潮州 系潮州五天嘅， 系， 咁喺事后噶啦，即已经我系即已经系嗰个过程嘅老嗰、那个旅游嗰时咧系即。佢嘅服務態度咧都一即係普通啦，冇乜特別嘅。咁但係咧翻嚟之後咧，咁我就收咗張預結單，中國 係 冇講，係收咗張預結單。咁因為喺嗰時佢帶隊嗰時候咧，佢就我幫嗰間公司咧就買咗靈芝1200蚊。 買咗靈芝1200蚊，係。 係啊，我就冇現金啦，咪碌卡咯。咁但係咧翻嚟發覺咧就碌咗2次。 咁我话点算啦？我点样解决啦？咪打去咳中心啦。 系， 但系咳中心话唔系，对方系有两次记录。 系系系。 你如果系咧，你就要去翻对方嗰间卖嘢俾你嗰个人嗰商店度去 处理啦。 哦， 即系要翻泉州喎，咁嘅话。 咁我又唯有好彩，心里谂下啦，一系就经旅行社咧，一系搵翻个导游啦。啊，咁样谂到啦，我有导游嗰个电话，因为嗰时咧，你依家知去大陆旅行咧，有啲导游会俾佢个电话我哋噶嘛。 哦，希望你再搵翻佢嗰啲咁样。 系啦，咁我就我 WhatsApp 搵翻佢。 系。 佢就即刻话冇问题，你俾翻你嘅月单嘅资料我帮你呢几日路过咧，就帮我去问。咁、 哦、 佢就真係帮我问到，咁就问我攞返啲资料，咁就冇几日啫，就话已经对方话知道係入多咗啦，咁、 哦、 就入返钱俾我，所以我依家信，咁听到你呢个节目呢，咁我趁呢个机会多谢佢囉。 哦，喂，但老老实实你觉得佢嗰个铺头係即係真係唔小心啊，定係得咗薄嘅呢？你自己判断。 但係呢，因为呢间公司呢，佢就唔係 shop 嚟嘅。 你 系一间卖好，即系卖，即系佢系卖呢啲咁嘅嗰啲咁嘅。 即系导游先至带到你去嘅。 系啦系啦，要导游带到我去。 即 系 土瓜华，我哋香港嗰啲铺头 熟客嚟噶嘛。 佢就唔系门 廊窗噶嘛， 仲要系咯。 佢唔系门市嘅。 你问我，我都有啲惊嘅。 我都觉得有啲惊喎， 有啲鬼啊！ 吓，佢嗰个即系佢嗰个卖灵芝嗰个盒咧， 系 佢都有个保证书嘅。如果你有咩投咁讲啦吓。佢如果有咩投诉咧，你就打翻呢个电话嚟揾佢。 咁 就系单我接得打去投诉啊，最揾最直接嘅方法啊，使唔使揾到个导游？佢肯帮我。 咁都好啦， 攞得翻啲钱啦， 都系 真系都帮咗手嘅。 跟住就攞翻钱啦，已经 入埋俾你添，仲要。 初时我都唔信嘅，因为佢话要入翻落我嘅，我话你同我入翻信用卡啦，佢话信用卡唔得。咁就问我攞翻个 银行户口。 咁今日我就斋我又唔系成日翻大陆嘅。咁我又咁人哋话入咗咪信佢啦，入翻支付宝咁咪信佢啦。咁我隔咗个几月我入上去大陆啦，咁打保咁咪真系入 翻。真系有。咁咪好囉。喂，咁我哋梗係都觉得呢个导游就即係服务周到啦，因为你完咗个团都帮你啦。佢叫咩名字啊？你多谢佢啦。 佢叫阿迪呀，潮州团呀。 哦，潮州 阿迪。 係啦。就叫人阿迪。係啦。多谢啊，多谢啊。係啦。好，我哋 多 谢 佢。 好啊， 因为已经过后啦嘛，佢都咁样即系好快已经解决咗呢个问题。 好啊，你冇听到你啲团友， 所以真系大朋友咧上大陆碌卡都要小心啊！我都好奇怪，我只系碌咗一次啫嘛，你揿咗一次密码啫嘛，佢先俾个机我睇话 OK 咗，即系一次我都唔明点解会扣咗两次钱。 所以你都要小心啲啊！ 而家小心啲啊，好容易中招嘅。 唔好碌咁多卡啦。 如果唔系。到时就唔系阿弟噶啦，系苦过弟弟噶啦，知唔知啊？ 好啦，你嘅电话 多谢 Alice， 好，拜拜，拜拜。嗱，我觉得呢个好嘅地方系咩呢？就系、是、即系完咗服务啦， 系 佢唔会话，诶、你都唔系我团友啦，已经我唔需要再提供协助俾你， 唔系嘅， 系啦，呢啲好嘢嚟嘅。 好， 多谢真系六七二小心啲啊。好，第二位听众咧，1872388 1872388，你系边个 ？Hello， 黎生。 喂，我系啊，姓黎啊。 黎生你好，系丰收快活人。 系我一年前咧参加个旅行团， 系去边度？ 去济州嘅， 济州韩国。 系冇错，嗰、那个导游都几好嘅。 系， 尤其是对长者几好，因为我哋啲长者行动咧就唔系咁叻啦，快啦， 系 都好，即系好，即系对我哋都几好嘅服务都。 嗯， 譬如去到嗰啲厅嗰啲传销嘅地方啊，咁啊，譬如冇凳坐噶嘛。 系、 哦，见我哋啲行动不便，啲帮我搵张凳嚟坐，我都几好嘅，去赞赏下佢嘅。 但系你讲话嗰啲传销嘅地方， 点解去旅行会去传销嘅？ 唔系佢，即系佢推销，即系有啲， 即系有啲要 sell 啲嘢嘅。 咁啊，有啲人心啦， 系系系， 又系人心啊， 心软啊嗰啲啦， 一定要噶啦。 咁我就去到个个只旗嘅啫嘛。 哦， 我哋啲长者佢对啊，见我哋啲脚行动不便啲， 咁都好、 啊，想搵张凳俾我哋服务，即系俾我哋坐下都几好嘅，觉得 唔错嘅。有冇都即系关心下啲长者，帮你推介下啲？ 好关心噶，好关心噶，行程各样嘢都好关心嘅。 即系照顾周到啊， 行得慢系啦，行得慢佢都 即系等埋啦，唔使话即系赶头赶命啦。 哦，呢个又好紧要噶，系啊，有阵时咧，其实如果你 去旅行，大部分都系长者噶嘛， 都啱，都啱，所以佢又提醒你好多啦，系嘛？ 系啦，冇错，提点好多嘅。 系， 我都欣赏呢个小姐，呢个姓郭嘅。 郭小姐， 英文名啊，佢叫 Fanny 啦 吓。Fanny Kok， 咁啊，济州团 系啦 ，Fanny Kok 济州团嘅即系导游嚟嘅。咁啊，对啲老人家又细心又好人咁样。 系啦，冇错啦，唔该啊。 系啊， 好 ，thank you， 黎 生 ，thank you， 好，唔该晒，拜拜。 好，拜拜。 我听到另外一个重点，我哋两个听众都系要去唔同地方买人心嘅，都系。 唔系冇办法啊，即系你去到嗰啲旅游团咧，佢点都要带你去铺头度买嘢 嘅。 而家 会唔会呢啲领队咧，即系特别细心服务嘅话，佢带你去买嘢嘅时候咧，你个荷包会即系觉得都要做少少嘅咁样。 经过呢两位咧，我突然间谂起一间三个字嘅旅行社， 系做咩事？ 入边有叫做 Amon 男仔嚟嘅。 OK， 我话俾你听，你如果揾到呢个人同你做带队咧，你冇理由冇话一定系冇，一定系唔系最好嘅。我见之中系最好嘅一个。 系 好喺边啊？ 好喺边度？嗱，好似去日本咁样，佢带你去日本，佢买一啲贴嘅胶布啊。 系 医院用嘅，即系医院用嘅。佢话俾我听，你唔好买出边嗰啲咧，出边嗰啲贵同埋唔好用。 哦， 你买呢只翻去， 系 你唔得嘅话咧，我全数同你退翻晒俾我。 你唔得嗰啲都得， 即系你贴咗，你觉得冇效啊？ 哦，我以为嗰啲胶布可以帮到你添。 嗰啲系纸，即系舒缓你嘅腰痛啊，嗰啲咁嘅嘢。 系咯。 佢话呢只系好好用。 跟住邵尊听错咗，唔得都得，喂，买两打。送俾朋友， 帮佢派， 送俾朋友同埋阿祖， 系啦，两个舐住嚟用啊，即刻多咗两个朋友。 即系呢啲人叫老细咯，又介绍啲叫做最地道嘅货俾你咯， 一流嘅。 系 啊，我记得嗰阵时我爸爸妈妈去旅行咧，就跟团嘅时候咧，佢哋有阵时翻嚟之后咧，会同翻嗰啲嘅领队咧一齐饮茶食饭嘅。 哇，咁 friend 啊！ 系啊，即系嗰个即系其实大家都真系七日对住嘅，可能系咁啊，啲团友开心，都因为个领队带领到个气氛好啊嘛，就同其他嘅团友啊，大家出嚟嗰阵时仲系要晒相噶嘛。 是 就交换翻啲相啊，叫埋阿领队出嚟一齐食饭啊，饮茶咁。 当年系咯， 当年真系有好多呢啲咁样嘅好领队 啊， 而家都可以有嘅。打电话话俾我哋知啊，1872388， 1872388，1872388。好，再听埋呢个听众电话先，你系边个？娟姐， 系啊，你好， 娟姐好啊， 系。 风霜快活人。 几年前咧就参加一个旅行团咧，就去盘龙峡噶。 去盘龙峡。 盘龙峡系嗰度好出名，入瀑布睇噶嘛，夏天嚟嘅。咁佢有一个好长嘅楼梯嘅，上落都系要靠个楼梯去睇嗰个风景嘅。咁我咧就同埋一齐，我组嗰度咧就有一个白衣公咧，就系要攞拐杖嘅。咁我全程咧有一个女士咧就同佢一齐啦。咁我喺一齐行嘅时候咧，我听到个导游咧，我哋因为我自己脚都唔系咁好啊，我就行得好慢。我导游同佢讲：阿伯，你咧得唔得啊？你行唔行到啊？你行唔到我孭你啊？咁 咁犀利， 佢有冇用行动去做啊？ 哎、 真系咩啊？ 佢同佢讲我孭你啊？咁阿伯话唔使唔使，我自己行到，我慢慢行就得噶啦，唔好麻烦你啦。咁我听到我好感动啊！即系我觉得佢唔系讲下就算，呢个导游佢好个人好善思，又唔系话嗰啲丑花花嗰啲啦。 啲 人阿伯话真系我，你帮孭我去，佢一定要做得到噶嘛？啱唔啱啊？我 咁 啊系，全喺侧边嚟噶嘛。 冇得口响响。 我咧就好觉得好感动咯！我翻到去香港咧，我写一封信去旅行社啊， 表扬 我真系要喎。佢叫咩名啊？叫咩名啊？ 旅行社咧就我叫个女我递封信去啦。咁、旅行社啲人讲咧，如果你表扬我嗰个导游咧，我哋即系了解咗系咧，佢会有奖金噶。 哦，咁梗系好啦。咁、那个导游叫咩名啊？ 即系好少有啲咁咯，有啲好。我参加咁多旅行社，有啲好偷，好吞波。 有啲好吞波。娟姐，那个导游叫咩名啊？ 唔记得咯。 哎呀， 是当地 哦， 当地一个职员嚟，个导游 嘅导游嚟嘅，系男职员嚟嘅。 导游嚟嘅 系唔系系啦，即系男士嚟嘅导游， 男士嚟嘅， 但系盘龙峡嗰度嘅，哇！但呢个真系好好、啊、喎， 犀利。 因为头先我哋都预咗咧，譬如可能好多跟团嘅即系成员咧，可能都系啲公公婆婆咧。其实我想话照顾佢哋真系唔简单嘅。我都话我今次同阿爸阿妈去旅行，佢两个都老人家咧，你一个对两个，你要有好多耐性噶咯。如果你成团都系 细心， 你成团系啦，你成团都系公公婆婆嘅话咧，你净系。 睇住佢慢慢行啊，每个人都行一级嘅话咧，你真系少啲精神唔掂啊！真系 真系好好咯，你真系如果佢话得，哎呀真系唔得啊！你咩我佢系咪真系一定要做咧？我觉得佢会做咯，佢唔能够话顺口开河咁做个讲就算咯。佢做得到，我相信佢会做得到咯，所以我觉得应该表扬下佢。 好啊，虽然我哋唔记得咗个名字，但系希望有跟过佢啲团嘅团友咧，可能你都知讲紧佢啦，咁啊赞一赞佢。多谢你娟姐， 多谢晒 啦，多谢你。好，拜拜， 拜拜。 好，再听个听众，你系边个 ？Fanny。 喂。 你好 ，Fanny， 你好， 系丰收快活人， 系你哋好啊 ，Hello 啊，你想赞边个团嘅领队导游？ 美乜乜，咁我就去 啊，我头先就讲嗰间， 系啊，三个字， 唔紧要，去边度？去边度噶？ 去北京华东嘅， 去北京华东系， 系啦，咁我个仔咧就啱啱去到咧就发烧唔舒服， 哦， 咁我想赞咗个领队咧就叫 Andy， 系。 系啦，咁佢好好嘅全程咧，系咁，因为仔咧就唔舒服发烧，咁佢全程咧就好细心，好细心，就即系得闲就睇下个仔有冇事啦。跟住，因为我又同埋奶奶啦，同埋我妈啦，咁又有老人家有小朋友嘛，咁佢真系好细心，好细心。一去到咧就派张纸仔俾我哋，有佢嘅电话啦，有美乜乜嘅电话啦，即系又惊我哋就算见唔即系冻失咗路都可以揾到佢哋咯。 惊走失咗都会咁样嘅， 系啦系啦，同埋佢半夜咧又同我哋同我仔去医院睇医生咯。 哇，咁呢个真系做得唔错喎。 系啊，佢仲自己搭的士啊，成日俾钱啊，我话俾翻钱，佢话唔使啊，即跟住一直陪我哋喺急症室陪到三四点，跟住佢先翻酒店。 哇，呢个真 系 又 系一流咧。 系啊，呢个都已经唔系佢服务范。为耐噶啦，不过又好难讲。你话佢照顾团友系需要即系照顾嘅，但系去埋搭的士啊，陪埋等医生嗰啲咧，真系 自费添啊，系咯，自费。你谂下啦， 系啊，跟住佢翻嚟就打翻电话俾我，睇个仔有冇事啊，定啊嗰啲，即系翻到香港再打翻电话俾我哋。 犀利， 呢啲咧就真系我都会觉得系好嘅服务咯，好嘅服务性行业，你应系咁嘅。 公司好搞， 佢叫做 Andy 系咪？ 系啊系啊， 北京华东 北京华东团美乜乜嘅 Andy 系啦， 系啊，我祝你有个美丽人生啊， 系啊，好冇，多谢晒你 ，thank you， 拜拜。去旅行就梗系除咗要领队有导游，仲要带翻个背包先得嘅，要带个背囊去啊。头先我哋都喺直播室度就见到呢一位阿小娟话都识咗佢 廿 几年，但佢样点唔变嘅。 一样同我一样食防腐剂， 系咯，佢哋将啲岁月都挤咗喺呢个背囊里边，真系。佢系边个？蔡英伦啊！蔡英伦啊，背囊系佢嘅新歌嚟噶。喂，今日阿少尊就真系吓、 又未盡噶，你好多嘢可能都未。 搬到嘅時光真係特別快。 你當 Happy Hour 咁樣嚇， 好多聽眾都好掛住你，叫你翻多啲工啊。 係啊， 你哋識做啦咁樣。 識做。 聽日翻唔翻？我請假咯，咁你翻。 冇，我請。 唔好嚟，唔好嚟，啱啱請完， 淨係得佢同阿天做啦，不如。 冇一於咁話。 嚇死阿天啫！ 咁我哋串燒三兄弟啦，多謝曬小尊做我哋嘅特別嘉賓啊！聽日咧，阿天就會歸隊噶啦嚇。 係啊，但係未來日子都會成日捉阿小尊上嚟。 要啊要啊要啊！多謝曬，聽日見，拜拜。 Bye.